好啦，咁就讲完一大堆啊，即係叫做都戏院戏啦，连下个礼拜都讲埋啦，系咪冇嘢讲㗎啦。咁好，咁有咩呢？咁讲下第二啲啊。咁好啦，十二猴子，哇 ,Twelve Monkeys。喂，仲有啊，原来咩第四季系咪啊，我都觉得呢要完㗎啦。佢依家都讲到呢，成日俾嗰个咁嘅，即係嗰个咁嘅移动城市啊，即係嗰个可以超时空航行嘅嗰个城市，唉，佢真係犀利啊。因为有一支支好似啲灯塔咁嘅嘢，嗰啲灯塔射嚟射去，咁就可以超时空㗎啦。 哦、 即係佢个科技好神奇㗎。咁嗰座城都出现喺任何地方㗎喎。咁我又唔知佢原本嗰个地系去到边，系因为佢嗰个城又唔系得上边噶嘛。咁你点可以咁样跳嘅咧？即系你个人就跳咁就话啫。咁你其实个城点样跳啊？咁原本嗰个地下入边啲嘢去咗边度咧？吓咁佢冇解释嘅。OK， 咁佢中意出现就出现，咁又继续追击住佢哋。咁其实我已经觉得都几唔好睇嘅开始吓，即系已经又玩到变咗怪晒啊！咁原本十二猴子都系啲。讲人咁样嗰种穿越咁样古仔嚟嘅啫嘛，咁你一越玩越夸张系嘛？ 原本我觉得电影版嘅时候有啲因果位咩嘅？ 佢初电视都好睇噶，佢都延续到啊。咁但系而家，唉，我就觉得已经玩到有啲过浓嘅，咁我都唔好出去讲咗边嘅而家，系啊， 唔系而家系成村人喺度转移啊嘛，因为 系啊，跟住佢对面嗰个女人就已经即系变咗话咗事啦，系啊。咁佢就變咗新嘅嗰個咁嘅所謂見證者啊，唔知啊，我咁再做咩？咁總之今季開始，我都係睇咗頭一集啫。咁其實佢唔係㗎，一抌啊抌咗幾集出嚟嘅，然後我冇乜心機睇，唔係同埋都唔需要做乜嘢喺度打嚟打去嘅就係，唔好意思，我都係飛睇咗少少，係咁同埋佢變咗個主角啊，阿 James Cole 係嘛？佢變咗佢個名變咗個密碼喎，最好笑，即係話中古嗰陣佢已經流傳住呢一個。名咁樣嘅，咁佢又整咗個啲咁嘅咩咬尾蛇啊，即係嗰個鬼個圈咁，其實係條蛇咁自己咬佢自己條尾喎。咁中間就最好笑咧，有一串珠，好似啲細路仔玩嘅啫。啲細路仔咪好中意有串，有 B B 床咧，咪有串嘢嘅，有串珠，有啲字嘅。咁佢就唔知點樣擰嗰啲字咁就可以轉，咁唔知做乜嘅嗰個嘢。到底嗰個嘢係一個儀器嚟㗎，定係一個啟示？唉，我都唔好知。總之第一集就講佢想搶嗰個嘢，咁但係搶嗰嘢唔係講下嗰主角地喎，主角地仲係流落咗喺佢哋個時代度，又冇嗰、那個機又好似又壞咗，即係佢又唔知又要走咗去第二個時代攞，又想攞咗佢哋另一個時間嘅自己嗰啲機械，唔知做咩嘅，總之唉好亂嘅，咁但係咧佢另外好笑咧就講嗰、那個即係等同於 Bad Pit 嗰個角色入邊嘅女人噶嘛，就變咗個傻婆噶嘛，佢自己又傻噶嘛，咁佢就好笑就話佢走去人哋個博物館度偷嗰個嘢嗰陣咧。佢幻想啊，自己就好似貓女咁咧，打曬關鬥噶嘛，又戒曬人啲玻璃個圈咁，好蒲咁樣噶嘛。咁但係原來喺度細路電視影佢就喺度自己喺度碌地沙，睇到嗰啲人喺度笑嘅，哇做乜嘢啊佢咁啊？咁啊，但係其實佢自己幻想都好型嘅喎，著曬啲特工咁嘅裝嘅，但係其實佢冇嘅，佢正常平時好衰咁嗰個樣嚟嘅，其實係 好似係第二個人格嚟嗰、那個，唔知係。 系，但系你见到咁样搞法，呢啲就系笑片咯。总之，即系我唔理你用咩形式做，佢系正经咁做出嚟嘅。但系你睇，你会觉得系笑片咯。 咁嘅表达方式定系笑啊？ 系啊，呢个表达方式系笑片嘛。就算佢里边佢冇当笑片，但系你睇就系笑片啦，系咪？即系好型咁做一次，跟住俾翻个真实版你睇，原来佢系唔型嘅，仲佢真系喺度碌啊嘛。即係好似阿周星馳你嗰啲戲咁咧，即係 國產零零發， 係啊，我哋阿想零零差，零零發係大內密探嚟啊，古裝嘅嗰度，唔係零零發冇咁渣噶，零零七流啲啊，係啊，或者你阿吳孟達咁嗰啲啦，即係總之喺度做埋啲傻嘢咁嗰啲啦，係啊。咁你个感觉有啲咁，哇！点解咩时到呢套剧，即已经沦落到咩地步咁样？咁、我觉得又系一啲即系唔肯完嘅剧，唔肯完嘅问题啦。咁你都系只不过去到第三四季都已经出现呢个疲态，其实就完咗去把啦。 系， 就有病毒。 我怀疑佢都系呢季可能俾佢埋尾嘅。 吓，即系由病毒已经变咗做。時間本身已經講到係時間本身就係嗰個問題啊！即係其實走咗入魔㗎啦，呢個故事已經係啊，咁我都覺得唔好再玩落嚟啦嚇，唔該嚇，即係唔好睇啊！我應該都覺得 唔係，因為佢全部人都變曬戰鬥角色啊！而家連個女主角本來都係個咩醫生嚟嘅啫嘛，因為佢好好打噶。 我就勁啊，可以人哋成隊人衝入嚟，跟住佢哋係咁可以雙雄咁又開槍又打。 係、哎、絕對係係，唔好話佢哋啦，連嗰個女人博士都打咗兩下嘅，即明明啲軍嗰啲係揸槍嘅人都俾人掃低。喂，佢求其攞兩支槍，佢都孖哥咁嘅 level 啊，大佬係 佢仲要之前啲 佢受曬傷嘅喎，受死嘅喎。 即係拍完針彈翻起身都打得低人， 咪 mark 哥咯，咪 mark 哥中四十幾槍繼續咯，係嘛？冇問題，仲唔係 mark 哥？係咯， 我頭話就嚟死，轉頭彈翻起身冇事喎。 咪 mark 哥咯，咪你點知啊 ？mark 哥可能中完頭之後突翻起身嘅，係啊，做兄弟嘅砰咁啊，以為佢死咗，其實繼續咁，可能有啲幕吉咗啫嘛，真係太搞笑啊嘛！呢一幕係嘛？乜中頭都唔死喎。咁、啊、其實中頭同中四十幾槍都唔死係一樣嘅啫，係嘛？即係講真，中四十幾槍都唔死，其實中頭應該都唔死啊！即係佢應該都係死士或者係啊 Wolverine 之類嘅啦，應該發現咗有超能力嘅應該係應該係呢隻啊，係啦， 逆閃電都得喎 嚇啊！ 蘇總嗰槍都冇死喎， 停即係佢停咗啊！將個時間係咯， 佢係響個時間快速咁走咗去咗第二個時空， 去咗第二個時空都得係。咁咪都得，係咁咪 mark 哥其實都係超能力者，係玩多啲，咁即係總之我覺得玩爛咗㗎啦，唔好意思啊，呢度十二猴子電視版，係初幾好睇嘅，但係一整就整唔得，因為你將所有人都搞到變曬戰鬥角色，其實你係得就唔會咁啦，你點會整所有人都變戰鬥角色呢？ 呢開大戰打壞人，即係對頭咁樣都係拖時間嘅位咯，要拉長。係 咯，乜而家變咗戰鬥啊？戰鬥嚟嗰個故仔咁，切咁你電視劇睇戰鬥就唔係好勁嘅啫，即係都係開下槍咁樣咁搏搏搏搏搏咁好悶咯，我自己覺得係啊，我寧願佢初頭咁係解謎啊，咁反而嗰啲好睇啲嘅，係啊。即係你本來十二猴子唔係一個打仗啊呢啲咁嘅故仔嚟噶嘛，你係講佢即係。是回到現代跟住要找出那個事因啊咁嗰即係嗰樣。 咁佢而家都有嗰啲迷嘅佢攞啲嘢咁 嘅。但係嗰個迷已經唔係嗰個迷呢就係佢已經轉咗幾嘢橋呢咁你做咩啫我唔想知佢而家嗰個迷囉一啲都唔想知囉。 要越吹越大咁樣。 越吹越大係時間本身真係個敵人㗎嘛係你打低時間係咁最咩咪出現呢個蒙面超人 Connor 㗎嘛。即是彈神的老豆他才是最終敵人是不是好看咯是不是不是的嘛你又不是說你得到腰帶式變身的嘛是不是 你玩打我寧願看蒙面超人咯 ,ok? 即當你看特攝片的時候你看打沒問題的因為那套戲是為了看打而看的嘛。我當我看一些解謎故事我麻煩了不要打啦。即有時候那個故事類型你開始了你自己選了的嘛是不是即係我都係嗰句啦，你煮某一個餸，咁你就係要煮翻嗰個餸咯 ，OK？ 唔係話我唔中意食另外嗰啲嘢啊，係你係呢樣嘢嚟噶嘛，咁你煮翻呢個味出嚟先得㗎，做咩啫？做乜個甜品鹹嘅咩意思先？咩意思先？ 係，只要你叫翻又係甜品咁樣，咁你唔好話整嗰樣嘢鹹嘅出嚟先得㗎。 做咩個 AV 片係好有教育意義同埋冇色情成分嘅先係適合呢個細路仔睇嘅先咁咩 AV 片嚟嘅先咁呢度就唔係 AV 片啦係咪咁調轉一樣啦咁你嗰套兒童片嚟㗎嘛嘩做咩啲女又除衫啊跟住又講鹹嘢又爆粗嘅咁即其實係呢個問題㗎嘛係咪我帶曬一家大細去睇你俾鹹嘢我睇咁咁唔好話一家大細呀一家大細都係你身邊嘅人你就算你自己你又設定我想睇某個類型嘢嘅時候你俾咗第啲嘢我其實都怪㗎嘛係咪即係我唔係睇呢啲㗎嘛入嚟係咪咁我呢套十二猴子絕對唔係一個 action pack 嘅一個故仔嚟㗎嘛咁你有時開下槍打兩下 ok 咁我唔係想睇你打仗喎 ok咁首先我哋都唔需要講咗去邊有少少甩咗咁大家有興趣就追啦我就冇咗興趣啦其實即係我初初都好讚呢套嘢㗎初囉即係頭一兩季 ok 㗎喎真係 ok 㗎喎 唔係，即係佢 keep 到仲喺翻嗰個原本嗰個古仔嗰、那個嗰、那個類型啊，最少可以嚇，係、咯。咁而家搞到變咗打仗咁，咁我不如翻去睇 Star War 啦，好冇？唔係，同埋佢用啲嘢好高科技㗎。即是以前你除了個時光機之外，咁佢都係開槍，啲槍都係正常嘅啫嘛。而家唔係噶啦，即係佢有咗嗰個組織嗰啲嘢之後，嗰啲怪噶，直情係未來噶，係啊，即係好怪嘅。你睇個怪都驚，我以為睇 Doctor Who 啊，大佬啊， 咁樣 係啊 ，Doctor Who 啊，唔係 Strange 啊 ，Doctor Who 啊，即係有個阿伯咁，跟住有個電話亭咁樣穿越唔同時間。喂，我成覺得有啲睇緊嗰啲啊，同阿馬仔話整個仔咁咪變咗咩咯？即係時光隧道嗰啲故仔咯，咪去啲唔同時代啊嘛！一陣又去咗德軍，一陣又去咗邊度咁嗰啲，即係唔係呢啲故仔嚟嘅喎？其實 Chuck Monkeys 即係首先 Chuck Monkeys 係有時間機器嘅呢個嘢，不過呢個其實唔係講時間旅行嘅故事嚟噶嘛。嗱 ，Back to the Future 就開宗明義係講時間旅行嘅故事，但係 Chuck Monkeys 其實唔係講時間旅行噶。成日大家成日誤以為有時光機就係講時間旅行，佢有時光機都。嘢啫，喺个故事，但其实佢嚟咗现代之后咧，佢系讲喺现代做嘢嘅。 系啊， 咁佢唔系话不断穿梭唔同时代，边有咁讲啫？人哋系咪？咁其实 Terminator 都系噶 ，Terminator 唔系一个讲时间旅行嘅故事嚟噶，吓、啊。其实佢就系每次去咗佢嗰个现代，即系我哋系几时咪几时咯。如果你睇到而家，佢咪嚟咗我哋诶2018咯，19都得嘅。咁你即系 around 呢段时间。咁就又喺度打一場啊嘛，其實一個咁嘅古仔嚟啊嘛，橫衝直撞打爛曬啲嘢都唔冇所謂嘅，因為佢就係 Terminator 咁，殺曬啲差佬都得嚇。 係上次咧又要整一次時間機器， 唔係因為佢哋以為 Terminator 其實係一個時間旅行嘅古仔啊，佢哋搞錯咗啊，佢以為有時光機就即係時間旅行嘅古仔啊，係啊，佢哋都未搞清楚 Terminator 從來都唔係一個時間旅行嘅故事嚟㗎。所以其實你就算講未來講有啲，其實都唔 work 㗎。你一定要將個主線故事係擺翻喺現代，咁佢哋嚟咗現代又搞一次啦，咁樣咁咯。咁啊，今次睇佢搞咩啦？係又出現翻阿 Sarah Connor， 即係雖然變咗羅蘭咁老，係咁，但佢又有翻，又冇話佢死咗，係啊。咁我覺得咁好啲，係啦。咁有人甚至乎話：咦，有冇揾翻啊佢個仔翻嚟做？咁冇啦，嗰、那個而家冧曬啦，係啊，冧曬唔係嗰個樣，即係個人啊。已經頹曬啦，好似都冇做戲啦，馬燕嚇。 咁樣， 唔係瀨曬嘢啊！後屘係話佢係啊，係啊，好唔掂啊，係啊。咁啊，唔知點解咧，我都覺得好可惜嘅嚇。咁啊，未唔即係個演員應該唔會翻返嚟啦，係咯。咁但係 John Connor 個角色，我諗點都有嘅，係咯。即係個角色應該有，但係咪第二個人做咯？大人做咯，梗係㗎啦。咁唔會，你唔使揾翻個細路仔做，冇咩意思啦，亦都係咯。咁但係 Sarah Connor 就要有返嘅咁囉係囉。嗯。咁點呀有冇嘢想講十二猴子 冇啊都係如果追開咪睇囉如果唔係話真係冇興趣睇。 咪因為佢而家連嗰十二猴子個 logo 都轉咗啦已經唔再係十二隻馬騮咁圍住㗎佢中間有個馬騮哇咁嘅樣但係佢旁邊已經變成咗一條咬尾蛇。即係佢其實十二猴子就好似個鐘咁啊嘛，即係十二係咪十二格啊嘛，咁而家佢就變咗係一條一個圈咁嘅一個咬尾蛇咯，咁即係變咗而家佢係好講呢個時間本身啊，係啊，係啊，咁你咪轉咗個主題啊，其實， 嗯， 轉咗啦，係咪？係咯，嗯，咁咯，嗯，好，咁啊第一樣趣就追佢，係冇介紹俾大家聽，又有一季新，咁同埋今次好怪嘅，佢幾集幾集咁抌出嚟嘅喎，係咪受咗 Netflix 嘅影響呢即係一次過就抌兩三集出嚟嘅，好怪嘅，但佢又唔係成套抌曬出嚟喎，咁其實一抌咧就已經有頭三集，不過我就主要睇咗第一集啦，後面我好匆匆咁望過，但我見佢都仲喺度繼續打緊嘅，都唔知做咩嘅，我都少少都唔係好 get 到啦，我就甩咗啦 ，OK， 咁大家有仲有睇嘅朋友就睇啦，咁馬仔都甩咗啦呢套係嘛？ 係冇啊。 嗯系啦，咁啦，咁我真系几唔中意呢个战斗型嘅女主角嘅，而家变咗，我唔好中意真系，即系明明佢本来系唔打得，同埋系个人好似系比较 nice 啊咁啊，而佢变咗唔系噶，佢好，佢成日想，佢又想唔救啊，那个女嘅博士啊，成，即系佢几黑心嘅，而家会变咗系， 咪佢变咗个男主角以前咁啊，而家净系，即系为咗达成嗰样嘢，佢咩都可以做嗰啲人。咪因为佢上一季无端端讲到佢又同个男主角又有个仔噶，系无厘头噶大佬。同埋佢嗰个睇个未来个仔，梗系大人啦，已经变咗吓。咁啊，讲到佢个仔系咪救世主啊，定咩咁噶？系好无厘头噶，咁讲咗边噶？系唔得咧？总之一句讲晒，系。 嗯， 即其实你咪当佢又系有啲似阿 Fox Mulder 嚟咁咯，系咪啊？即系同阿 Scully 有个仔咁啊嘛，即系懒系，诶，我呢啲唔好睇噶，呢啲系你玩到咁，你 kill off 咗个剧噶啦，等于系啊 ，OK， 即系你想个剧快啲死啊，咪玩咯，系啊，系啊，好，咁啊睇一睇，好，咁仲有冇？除咗呢个 Trevor Monkey 讲完，系咪？ 系啊， 好，咁啊，第二套可以讲下嘅。冇啦， 应该冇 啦，我冇噶啦， 我系啊超人独特工队。 哦，好，超人独特工队就戏嚟啦，不过有排都未做嘅，香港就好奇怪，好似下个月先做嘅拖到， 系要做完世界杯先有 啊。哦，佢专登即系等世界杯过系嘛？ 咁啊唔知啊， 冇留啦，系咪细路仔都睇紧世界杯嚟噶？冇人有兴趣入去睇卡通啦。咁其实咧，北美就做紧噶啦，已经吓，咁其实就网上都各大啊。地方都揾到 破纪录喎呢套嘢， 破纪录咩？高啊！ 破纪录咯， 预售，预售你讲， 唔系佢就个票房都出咗嚟， 票房都好好嘅，哦，唔止预售 ，OK， 好嗱，咁我哋就唔系话讲个古仔啦，咁其实只不过简单咧，个古仔就系牵涉到佢嘅生咗个新嘅仔啦，初初佢唔知道佢有冇超能力，咁后屘知道原来佢有唔系有一种啊，佢系多种超能力嘅，即系唔系好似佢哋咁每人一种嘅，佢仲 系 有齐嘅。唔係有齊佢哋喎，除咗佢哋嘅能力之外，仲有好多其他能力喎，咩分身啊，即係你可以想象嘅都有㗎，射死光乜都有㗎，即係佢唔係 Superman， 佢再勁啲㗎。係呀，你可以咁講，佢有齊㗎，即係成對 X-Man 喺佢身上㗎啦。即係佢有齊雷射眼，有齊所有嘢穿牆乜都識。咁但係佢就傻嘅 ,BB 嚟嘅啫。咁好得意㗎喎，嗰個角色我初都覺得咁乞人憎嘅個樣，咁但係實質喺個戲入面好得意嘅。即係佢個表現就係一個 BB。即係佢真係會做返啲 BB 做嘅嘢，你覺得好抵死嘅。即係佢抵死嘅，你覺得係。你又唔會憎佢嘅，睇完之後你覺得好 Q 嘅。今次就講，其實講咩呢，就係講話老婆有嘢做，老公冇嘢做，喺屋企湊仔。即係講呢種咁嘅美國湊仔工嘅故仔。咁就可能個老豆就好想證明呢，佢係湊得掂，咁其實真係唔得啦。佢反而最尾话俾你听，你都系要各有自己嘅职能嘅呢样嘢咯。反而系啊，咁同埋都系最后都系要成家要又团结翻嘅，因为中间讲到佢哋都大家好唔妥嘅，搞到吓吓咁啊，即系咁啦，系唔多讲啦吓。咁中间到底个坏人嗰个系边个嚟嘅咧？嗰个催眠怪吓，戴佢个眼镜发光催眠，咁系边个咁啊？唔算啦。咁大家有興趣就到時睇或者上網睇啦，你鍾意啦。咁但係呢，我就覺得呢套嘢正在呢，就係、是、佢反而玩返一啲即係超人真係去查嘢嗰陣呢，佢係正經㗎喎，佢冇話搞笑咁，即係佢同佢哋啲壞人鬥前鬥嗰陣係，喂，我都好睇過好多嗰啲即係真人嗰啲，甚至乎老實講。 Okay. 即係而家你反而你叫我睇嗰集 Marvel 呢，我覺得佢反而佢冇咗呢啲嘢㗎。即佢就算超人喺度打咗咧，我覺得冇咗嗰種追追逐逐啊，或者嗰種緊張感啊，佢翻嚟呢套動畫好表達到喎。即係執行 mission 嗰陣唔係講笑喎，唔係玩嘅，係啊，唔係好分咁喎，即係有危險啊，係有問題嘅，即係有問題會發生嘅，係啊。咁我覺得佢呢度就做得好好咯，即係翻嚟呢套佢唔係一套就咁樣 family 片，佢真係一個超人片嚟嘅，係啊。即系你以睇超人片嘅角度出发，呢套完全就俾到你嘅，系啊 ，O K 噶。咁、OK、所以我觉得佢呢套续集咪一啲都冇甩，仲好似有啲进化添啊，可以讲吓。咁好值得睇嘅一套卡通吓。咁啊、就只可以讲咁多啫，系啊，详细等佢做先讲啦吓。 咁 方便讲住。 今次嘅重点反而系隔咗咁多年出续集，点解有啲有成功，有啲又会失败啊？倾下呢样嘢。 哦，系啦，即其实啲人个记忆有几长嘅咧，咁我哋就话两年啊嘛，咁当然我哋讲两年呢个系即以香港计啦吓，咁、啊、香港啊甚至乎而家两年都未必有啦， 上個禮拜先做緊嗰套電視劇，今個禮拜一轉身佢已經唔記得做嗰套嘢啦，係咪？即時洗咗腦，係。咁啊，咁如果你話好似如果以香港咧，咁你有某一個 IP 好 hit 都好啦，如果十年都冇再有新嘅嘢出，佢哋一定就唔記得咗噶啦，已經。 就算有 fans 都係好少眾咯，會變咗。 係啦，即係其實呢個情況，就算連日本都係嘅，都唔好得好多嘅。咁所以你見到就係點解即係佢要 keep 住個 IP 就一路有新作啊？就算個新作幾爛都好啦，你要 keep 住個 IP， 咁啲產品就賣得。就算你個新作個產品唔好賣到咧，你舊作啲賣得咪得咯？即係我對我成個系列啲嘢賣得咪得咯？我唔使嘅，我新作嗰啲唔得，我新作咪求其出啲 cheap 片嘢啊，係嘛？啲新高大其實出啲 cheap 片版啊，咁 cheap cheap 地啊，咁啊，或者嗰啲蒙面商咪出啲 cheap 玩具啊，係咪？即係啲 cheap 玩具。咁但係我啲經典嗰堆可以繼續賣啊嘛。咁我嗰堆經典繼續賣咪得咯，係咪？你超時空要塞我都係賣 VF1 嘅啫，賣極係咪？咁當然新嗰啲機唔係話冇人買啊，都好多人買啊，即係意思即係，但係佢最賣得多都係 VF1 噶嘛，即係 VF1 係史上係一個冇賣最多款嘅，一定係佢係冠軍嘅，係咪？係咪？一定係啊， 一定係， 即冇多賣係咪 VF1 係無敵先？ 最多款出得最多次都是 VF1 啦，系啊，同埋佢系咁以又改一下，即系可能佢新模嘅，但系即系其实佢又唔有咩唔同咧，佢又系咁样嘅啫，咁又出多次，又有人再买多次，真系无敌噶嘛，冇嘅你第二只真系唔得嘅，系得佢，系咁但系冇所谓啊，我最紧要继续有 Marcos 嘅 title 嘅嘢出，咁嘅作品，咁我 Marcos 个 title 继续有，咪继续可以卖旧嘅嘢咯，唔紧要噶。咁啊，即日本都係好悲，都係要咁啦，係啦，即係你一出新就唔得㗎啦，係你而家出個新嘅特攝超人一定死嘅，你一定要巨大就 under 呢個超人啦，你等身咪 under 呢個蒙面超人囉，咁我唔理你個古仔幾唔拉家都好，幾唔似蒙面超人都好，你總之你話佢蒙面超人就得啦，一定要咁嘅。咁已經少有呢啲即係叫做獨立做出嚟嘅特攝片啦，已經即係似乎都幾困難啊！你睇到係咁但好啦，咁反觀外國又如何呢？咁竟然佢哋喺即係冇 IP 之下，而家都挖好多出嚟啦，係咪？遲啲 spawn 啦呢個再生合都話翻拍啦。咁呢個超人特工隊亦都係同樣就係喂，咁都唔做咁多年啦，喂，竟然而家突然間啊，2004年係咪？好似第一集係嘛？ 係2004年嘅第一集。 係咯，咁即係唔止十年咯，14年前啦，大佬，係嘛？即係嗰時嘅細路，而家都肯定係大人啦。 係。 肯定係大人啦，幾大嘅啫，爭在係咯，係咯。你嗰時幾歲？而家都唔會好細啦，係咯，都18啦，係嘛？都係嘛？ 係咯，嗰陣時睇有記憶嘅話，到而家真係都 係咯 十幾到尾啦，要 係啊，都18啦，22啦，係啊，最後生嗰啲就啦，再大啲嗰啲唔似啊，咁仲有冇嗰個想睇嘅衝動咧？咁但係都好，因為佢都仲喺佢即係經歷嘅人生範圍內。如果佢再舊啲咧，即係再舊啲就唔得㗎啦。我諗你畫呢個20年前嘅電影咧，就我一個會問嘅啦，就算連北美都會問。 係 過咗一陣咯，可能啲人會 係咯。咁就變咗佢就嗰個保鮮期咧都仲長啲，咁可能你挖翻啲咁嘅10多年前嘅，即係曾經都好勁噶嘛，的確超人特工隊嗰時係嘛， 係啊， 咁啊計上次呢、這個阿 Nemo 啊，跟住話又係隔咗好多年啦，先有多年啦，係咪？咁都由嗰時好細個啲人睇到大個曬咁，係咯，嗰時有啲小丑魚都話俾人買到爭啲絕種啊嘛，即系睇下，然后掉咗佢，几惨啊，大佬！灾难嚟噶，大佬。 系， 你可想而知佢几劲啊！佢嗰时嗰个声势啊 ，Nemo 吓，咁其实我觉得超人特工都系即系将 Nemo 同一件事咧，即系佢又攞翻出嚟，又咁多年先拍到新嘢啦，系咯。咁啊，竟然佢又都有翻咁多人睇，系咯。 嗯。 仲要破纪录咁劲咯，咁似系反而。 系啦。咁呢個係咪真係係咯？係咪定係迪士尼係一路都有即係有 keep 住呢啲 IP 咧？係因為係咪咧？關唔關事咧？即係佢冇出新作啫，但係呢舊嘢冇話即係消失咗噶嘛？ 嗯，咁都係嘅。 即係可能你都喺某啲玩具度都仲有時會見得翻咁樣，或者你喺迪士尼都仲有呢啲嘢你會見到咁啦，係 咯， 咁啊叫做養住啦，係咯，咁可能你封神啊。十幾年後 整套真人版，可能佢哋都依然會睇，仲入咗，仲繼續識唱嗰啲歌嘅，即係同阿妙麗，即係呢個誒《Beauty and the Beast》一樣啫。 係，其實我覺得係因為冇，即係其實出咗呢耐嗰啲咧，我覺得係因為佢冇衰，同埋佢冇 reboot 啊。 係， 即係咁樣反而會得啊？ 咩意思咧？可唔可以再講詳細啲？ 唔係，即係我覺得其實係佢，如果譬如佢好多集。咁佢可能有越做越衰，或者咁，即係啲後幾集數唔得咧，咁佢可能過咗好耐拎出嚟咧，咁都冇，即係可能有機會要得嘅，但係唔會咁犀利咯。反而佢之前做咗好得嘅，但係佢冇再續編嘅，但係佢過咗好耐再出， 餓咗好耐，你先係 係啦。 同埋佢冇一個差嘅印象，因為唔係中間有啲衰咗嘅集數， 係啦，即係 印象停留咗喺佢最好嗰陣嘛，即係。即係呢個馬年連夢路係咪？係 啊， 詹士癲、張國榮係咪？哇，張榮都唔算啊，都唔喺最巔峰啊。李小龍啊，係咯， 類似呢啲啊， 係咯。即係如果張國榮早啲死，可能更加勁啊，會唔會？ 會啊， 會唔會啊？即係張榮如果喺告別演唱會喺個台碌出嚟死咗，哇！我諗佢再勁好多，係咯，係咯。雖然而家都好勁啊，係啊。 跟住同埋係佢唔係 reboot 嚟續作，我覺得係最緊要。 哦，点解呢？ 因为其实 reboot 近年成日 boot 咧，多数 boot 亲咧都啲人会拎翻同旧套比嘅，咁多数都死咯。 数下举例 吓，铁甲威龙啊，呢、這个其中一个例子啦、 啊。即系如果铁甲威龙咧，佢系话其实呢个系续落去嘅，即系其实系有 Murphy 嘅。咁呢个只不过系二号机，咁你就算呢套唔系咁好睇都好咧。咁你唔緊要㗎，我咪當即係你咪仲有啲嘢楞住呀，咁有時你出少少第一集啲嘢，佢已經啲人 V 哇鬼叫啦，係咪？ 起碼唔會，就算唔好睇，人哋唔會死得咁直囉，我覺得。 或者你咦佢竟然用返阿 Murphy 嗰啲槍呀、啊、咁係咪嗰啲，咁你都已經好多嘢可以攞返出嚟引起大家一啲嘅情懷啦，係咪？咁即係就算佢其實係唔係好睇嘅都好，你唔理佢㗎，因為即係佢只不過係第二集嚟啫嘛，即係二號啫嘛，咁我其實係想睇下到底佢仲會唔會出翻阿 Murphy 啊，咁即係咁啦，係咪？或者 Murphy 其實已經去咗邊咧？咁點解會失蹤咗咧？咁你係想追翻呢啲嘢嘛？咁所以其實就算佢拍得唔係咁好睇啊，你都 OK 嘅，係咪？都會想睇落去，係咯。但如果你話佢係 reboot 咧，咁又唔同啦，因為你佢代替咗佢啊嘛，咁你就會好比較佢，喂差好遠喎，咁呢啲啦，係咪？ 跟住如果係其實即係票房上高冇乜點樣衰，但係其實蜘蛛俠都係 reboot， 每次 boot 嗰陣時候都係啲人都話唔係幾鍾意嘅，即係反而去咗 Uncle Ben 度㗎嘛，啲人講嘅 即係其實佢換人做咪換人做囉，唔使 reboot 㗎，係囉，咪第二個人做咋嘛，係囉，咁你係科密宣轉咗人做，有冇 reboot？ 冇。 阿 Hawk 就轉咗人做，有冇 reboot？ 咪就當冇事發生啦，佢當呢套有冇存在成問題。 咁嗰套就唔知有冇存在啦，咁但係 War Machine 一定有存在㗎。咁冇解釋過點解 War Machine 轉咗人喎，咁唔使你咁冇咁轉咗演員啫，唔係話即係你唔係洗走咗上一集嗰個故事㗎嘛，即係演員轉咗咪演員轉咗囉。咁你蝙蝠俠入面啊嗰、那個 Rachel 啊女主角啊就唔係即係嗰時嘅女主角啦、啊、都轉咗人㗎。係 第一集係啊 Tom Cruise 之前嘅老婆嘛。 係啊，第二集就轉咗第二個㗎嘛，即係個 Rachel 角色唔同人㗎。咁當然啦，會唔會係啲觀眾根本就唔記得啦？第一啦，即係佢都唔記得嗰時係邊個做啦，咁女人一個咯，咁啊，係咯，咁第一就有可能係咁，同埋佢唔係主角，的確係嚇， 係 啊，咁主角選咗人有冇例子咧？其實都有㗎，係嘛？ 主角轉咗人， 即係佢唔 reboot， 淨係轉咗人就算啦，有冇啊？有冇試過？ 如果鐵狗同騎狗嗰套都係嘅， 即係你意思去到第三集轉咗第二個人。 系咯， 唔系咁佢系喺戴住个成日露嘴嗰阵系啫，佢除咗面罩啫，佢用个胶整翻阿 Murphy 个样噶。 哦， 个头面罩 嗰阵系翻阿 Murphy 样噶。 嗯， 唔系个妆啊，唔系话佢嗰个新演员扮翻啊，系真系佢整个胶面扮，即系直情系假嘅。即係佢除咗面罩係 Murphy 嚟㗎，但反而佢戴住面罩就明明個嘴唔同樣㗎囉。 係啊， 即係佢當係阿怪金剛咁咋嘛，咁你唔使理佢邊個，咪總之 但係佢戴住嗰個罩嗰陣時個嘴係 唔同㗎， 唔好睇喎。 唔係啊 Murphy 嚟㗎，咁但係佢除咗就返係佢，因為你知佢 除咗陣佢個樣本身就好怪嘛，所以你成個係膠，其實你都唔覺㗎，即係佢都係唔係正常㗎，係咯，咁佢咪整咗個膠 Murphy 咁咪算咯，係啊，咁但係佢演嗰個人就唔係嘅，的確嚇，咁但係因為佢就主要係演佢皮套啫，咁啊就露嘴啊，咁佢咪換咗咪換咗咯，咁老實講啊，大家有冇發覺怪金剛其實次次都唔同人演嘅？ 都冇得理佢啊，应该 你唔会理系咪？咪求其有条友啫嘛，我理得佢边个啫？你会唔会认住佢个嘴？系咯，啊，其实有啊，有一个角色成日转嘅，大家都唔觉嘅，嗰个叫蝙蝠侠啊， 呢个转得最多。 系啊，咁你蝙蝠侠系初头嗰几集，佢都你当佢好似系咪应该算系同一个嚟嘅咧？其实算唔算咧？佢又冇特别讲啊，佢起码佢冇话 reboot 啊，系咪？ 冇话照做， 佢又唔会话又重新讲过佢点嚟吓，又讲过点嚟，大佬 有影咯，有阵时成日都成日影咯，但系佢冇讲。 咁佢回忆嗰阵，成日发翻个梦系佢俾人杀咯，老母咁嗰个你就算佢 Michael Keaton 再做翻，佢都系会咁发嗰个梦嘅。咁个系佢一个噩梦嚟啫。咁但系即系意思就话佢有冇话？重新講個蝙蝠俠點嚟啊！即係成拍多次咁啊，點嚟唔會噶嘛？咁你蝙蝠俠已經喺度咪喺度咯咁。咁我轉咗第二個人咪第二個人咯，轉咗邊個啊？啊 Mel Keaton 唔做啦，咁轉咗邊個啊？ 維基馬 啊 ，Well Kilmer 咁 Well Kilmer 又唔做啦，咁又轉咗邊個咧？佐治古尼啊嘛？ 係啊， 係啊，係咯，咁咪係咁轉，咁嗰時佢嗰套香咗啦，冇辦法啦，因為實在玩嘢玩得太勁咁。咁跟住有 Christian Bale 啦，咁 Christian Bale 就你當係 reboot 嘅，的確嚇。嗰、那個就似 reboot， 因為佢真係講過點嚟㗎嘛，總之 係由頭 begin 啊嘛， 係啦。咁但係阿 Alpha 呢個阿佛力 Ben Alpha 啦，就冇喎，佢冇講佢點嚟㗎喎，即係而家呢個係我唔知佢算唔算 reboot， 佢都冇特別講，佢一嚟一邊話咯，係咯， 咪仲要老嘅， 係仲要老咁你可能你咪當佢做個老蝙蝠俠咯，咁佢冇話係 reboot 啦，佢又冇咁講喎。咁仲要而家又竟然 key 翻啲舊嘅音樂上去添，有翻睇下 Michael Keaton 嘅音樂，咁其實佢係咪其實係佢嚟嘅咧？當係 後生嗰時係 Michael Keaton， 係咯後生啲嗰陣係 Michael Keaton 啊，其實嗰時都好老嘅 Michael Keaton， 咁唔知佢啦，係咁佢唔即係佢唔會特別講咯，即係意思，即係佢唔係 reboot， 佢只不過係轉咗個人啫，咁佢冇 reboot 咁咯。冇特別話 reboot 咁咯，咁其實有時唔需要㗎嘛，你可以繼續做㗎，換咗人就換咗人咯。主角超人都係咁換咯，係咯，咁唔使交代，我覺得係咯，係咯，即係你話佢係咪續落去咁？佢做佢唔同時間嘅蝙蝠咯，應該咁講㗎。 講得咁清楚，反而仲衰 嘅。係啊，唔使講咁清楚㗎，係啊，你做唔同時間嘅蜘蛛俠，咁我咪可以換個地方做咯，係咪先？咁我唔通做個老蝙蝠俠有埋肚腩嘅，咁我唔會繼續揾阿荷蘭仔㗎，係咪？ 係唔會揾個年紀大？ 即係你講已經其實有蝙蝠俠個女㗎啦，咁佢都係變埋唔係蜘蛛俠 sorry， 蜘蛛俠個女，咁你點會嗰陣仲係荷蘭仔啫？係咪？咁我唔需要話我 reboot 嘅，我唔係 reboot 啊，我做過唔同年紀、唔同即係狀態或者唔同 version 嘅蜘蛛俠啫，咁唔係 reboot 喎，呢個唔係 reboot 喎。即係等於蜘蛛俠自己都好多個蜘蛛俠㗎嘛，咁又咪 reboot 啫，唔係 reboot 啦。咁所以呢個概念有啲唔同嘅，所以其實佢哋成日 reboot 呢件事咧係有問題嘅，即係係又 reboot 唔係 reboot， 係又前傳唔係又前傳，即係唉大佬你玩得太多呢、這個唔得嘅，唔係係又前傳唔係又前傳嘅。 而家又有個風話唔知堅定流嘅消息又話忍者龜又 reboot 喎，想 又 reboot 啊？ 係啊，忍者龜又 reboot 咯、 需唔需要啊？ 唔知啊 ，boot 完之后啲样又唔同咯，应该又 吓、 啊、哦，咁而家变形金刚佢当唔当系 reboot 咧？咁而家出 Double B 呢个， 佢未当 reboot 嘅， 佢唔当系咩？佢又当即系最多都系当前传啫嘛。 系啊，呢 啲嘢夹唔到喎，咁夹唔到咪夹唔到咯，唔系一定要夹到嘅，系咯吓，唔系即系总之 reboot 系一个做法，但系你话我做第二个时间或者讲另一条 timeline， 其实又唔算系 reboot 嘅。 如果其實 X-Men 就是他每次都不同，他就成日講啲時間線是不改 的。尤其是美國超人呢，他成日都改的啦啲嘢。其實他又不是當 reboot 的，他沒有這樣說的，你咪當他另一個世界另一條時間線的。就是、總之他不需要告訴你 reboot 的，你不需要用這個理由的。那總之你就當其實啊不是的，其實有很多版本的蜘蛛俠的，那就得了，是不是？是咯。即、就是你咪當為東影的蜘蛛俠啦，是不是？那不是 reboot 啦。 嗰、那個同 Peter Parker 兩個唔同嘅人嚟㗎嘛，咁唔係 reboot 啦，係咪？咁黑仔蜘蛛俠係咪 reboot 啦？唔係啊，黑仔蜘蛛係自己另一個蜘蛛俠嚟㗎嘛，唔係 reboot 啦。咁邊係 reboot 啫？咁就算 Peter Parker 可能都有啲唔同時空嘅 Peter Parker 㗎嘛，咁邊係 reboot 咧？咁所以呢、這個即係佢唔好成日咁樣 reboot 咯，即係啱嘅麥仔話，其實你當續落去咧，就好似冇咁易死嘅。即係就算你拍得唔好睇咧，啲人哦當係嗰個嘢嗰個其中一集啫。咁其中一集就咁唔係集集都要好睇噶嘛。咁你當繼續落去啊咁多年冇睇啦，佢繼續落去啦，咁 OK 咯。其實而家星戰咪都係當係咁啫嘛。咁所以而家佢哋聰明啲咧，就會玩啲叫半 reboot 啊。其實佢唔係 reboot 嘅，古仔就話係繼續落，但係佢做翻啲嘢咧，有好多嘢係做翻第一集啲嘢嘅。佢咁樣玩咯。咁其實最成功嗰套我哋講過啦，就係、是、The Thing 啊嘛。The Thing 嘅即係嗰套所謂。新啲嗰套啦嚇，即係有啊末世街個女主角嗰套啦。咁佢其實係當係佢又唔係 reboot， 佢係其實仲怪，佢係前傳，佢就預翻佢第一集話嗰個另外嗰、那個咩挪威嗰班探險隊啊嘛，就話講翻佢哋嗰時係佢哋揾到嗰個怪人先噶嘛，佢就講翻嗰件事啊嘛。咁但係原來佢哋遇險嘅過程同佢哋係冇乜分別嘅。咁其實咁都係啊，你大家都遇到同一隻嘢，咪應該係差唔多噶。咁所以其實佢好合理地又做翻好多，即係舊嗰套嘅嘢。咁但係佢又唔係話係冇厘頭喎。咁遇翻同一隻怪，當然佢係同一種方法襲擊佢哋㗎啦，好正常㗎。咁所以你係佢咪變咗係一種半 reboot， 但係就半前傳咁樣嘅做法咯。咁佢又做得好成功嘅。咁但係只不過可惜咧，真係隔得太耐啦，怪形 啲票房唔得。 唔係，因為隔得太耐啊！我成日問啲人啊，我唔係講緊香港人喎，香港人梗係唔識啊。佢甚至乎搞錯咗，佢叫二種添啦，大佬。 哦，個戲名佢哋班人 都改咗。啲鬼後生咧，佢哋聽都未聽過對星呢樣嘢㗎，死未？咁你點會得啫？係咪先？即係話就話佢係三大怪物電影啦，但係原來唔識嘅佢哋，死未？咁啊，點會入場啦？ 其實咩啊？好多其實香港，我問過識唔識異形，佢就係聽咗呢個名字，係隻嘢咩樣都唔知嘅。其實， 唔係咁，你都聽過個名啊嘛？咁你有冇聽過The Thing？聽都未聽過啊嘛？係咪再衰啲？聽都未聽過，咁點會入去啊？大佬咩戲啊？咁樣係咯，唔會啊，係咯。咁所以呢個就太長嘅 IP 太長，冇放低咗咧，其實都唔得嘅。咁可能咧， 都望個名都誤導咗佢。 邊套啊？ 我香港識都冇用，識怪形都冇用，個、 啊、 戲名都誤導咗佢， 變咗二種啊， 係變咗另外以為係搞嘢嗰套， 係因為嗰女人怪嗰套啊嘛，係咯，唔知啦，係即都冇用啦，嗰套我諗佢哋都更加唔識嘅，其實一般人 係啊，正常係， 係啊，嗰度點會嗰度咪更加冇咁出名，係咯，識鬼啊，係咯，咁所以其實咧，我哋覺得咧，如果就算喺外國都好啦，你十年左右啦，應該都仲可以撈翻出嚟嘅。再舊啲咧，我都覺得都危險噶啦。 係過一陣人衰冇啊。 係啊，即係其實你實在出嚟消費嘅人係都係後生嗰陣啊嘛。咁你如果你係哇，你俾嗰陣係嗰時都係中老啊，而家就已經 quit 咗冇睇戲啦，應該係嘛嚇。 嗯。 咪一係你就再做老啲喎，嗰班老人就得喎。 係。 即係嗰啲白曬頭髮嗰啲啊，嗰啲又有喎。當然你香港就唔會以嗰班做一個目標客户，因為嗰班全部係十蚊飛嘅啫嘛。 嗯，係啊，係啊。 嗯，咪咯。咁嗰啲除非你嗰啲係做咩徐小鳳演唱會嘅啫。 係。 咁徐小鳳演唱會唔係十蚊飛啊，因為朱咪咪演唱會咁啊啲啊，係嘛？兒歌金曲面嗰啲都而家係做俾阿保嘅老鬼睇啊，死唔死啊，大佬？即係你聽兒歌金曲，你以為俾細路仔睇啊？唔係啊，係嗰班以前啊細路仔，而家係老嘢嗰班啊。 係。 即係我驚第時咧，新光戲院係我哋入去坐喺度咧，喺度唱翻跳飛機啊！嗱，而家啲人入去係睇粵劇啊嘛。遲啲新光戲院係唱翻嗰啲以前嗰啲430啊、閃電傳真機嗰啲啊。系啦，今日好高兴啊，揾到谭玉英姐姐翻嚟啊，系啊，系啦，哎呀，好嘢！咁但系你望下边嗰班所谓小朋友，全部都白晒头发嘅啦，已经系当年啲小朋友啊嘛。 仲有谭玉英姐姐？ 唉、哎，咁都有，咁谭玉英姐姐都系咁啦，系咪？系嘛？咁谭玉英姐姐嗰阵班小朋友都同阿谭玉英可能争十岁嘅啫，事实系嘛？即系你啲 miss 啊，同啲学生咪争攞岁嘅啫嘛。 啱出嚟啲阿 Sir 嗰阵时，第一浸嗰时啊， 都系争十年到 啫嘛。系啊，咁你到老咗，你下边班学生同嗰个所谓 miss 唔系争好远年纪嘅啫，其实大家都系老人家啦。不过佢当然佢又再老少少啦，咁咯。你中學嗰啲仲離譜啦，爭幾年啫嘛，可能嗰啲阿 Sir Miss 先廿幾歲，咁你嗰班就十幾歲，咁總之都十年到啦，你當個相差大概係咯，咁啊有嘅，有可能嘅，係啦，咁啊遲啲喺新光戲院啊，遲啲會唔會變咗係兒歌金曲啊？啊，變咗呢啲啊，唔係做粵劇啊，做翻啲接接接啊嗰啲係嘛？ 咁 樣係嘛？做翻啲黑白僵尸嗰個嘛？ 系接接接揾翻阿朱茵喎，要 唔系咁到时接接接噶啦，可以做系啊，可以噶。佢哋接就接下周星驰都翻翻嚟啊，话俾你听啊吓。再舐多几嘢咧，咁啊翻嚟做翻黑白僵尸啊，我可以啊。 系。 咪而家都搞紧好多嘢啊，周星驰系嘛？嗯。系又话咩拍咩卡通系嘛？ 动画版。 孙悟空系嘛？系咯，唔系喎，而家又系嗰个咩美人鱼都仲有又有套戏， 有第二集喎、 啊，有咩喎？系咯。有咩送佢上太空咁，我咁都要搞咩喎？系咯，嗯，不过唔知仲得唔得啦，唉，唔知啊，系啊，咁啊睇下啦，系啊，睇下啦，睇下啦，系啊，咁佢又唔会衰嘅，应该系未即系钱方面，我哋唔会舐嘢到，即系要翻翻嚟唱做七百僵尸嘅，应该都系，系啊，咁啊睇下啦，下次啲新光戏院见啦，系。好嘅，暂时啊，李居明地做住佢哋嗰啲先啦，迟啲就变儿歌金曲啊，五十年嗰啲咧。 系 咯，喺度唱翻啲咩小纪念啊？ 系嘛？哦，唔系啊，呢个流行经典五十年，其实都有阵时会唱呢啲嘅。 流行经典就试过有一集直情系唱呢个儿歌啦，系嘛？唔系嗰次咪好似咪连周慧敏都上埋去唱咧，直情系嘛？唱翻有冇唱？唔系佢唔系唱《美少女战士》嘅，好似佢唔系唱《美少女战士》，系咪？有冇唱？唱咗第二啲嘅，好似 系。唔系，我记得好似有唱过。 有唱哦，我知啊，佢唔系同佢哋一齐唱，唔系同阿汤姆鱼啊哋一齐唱，佢自己唱。咁嗰次就其实想 sell 佢嗰个演唱会嘅，我记得系。系、 okay. 啊，即系年头嗰、那个啊，喺度扮晒林明明嗰个咧。喂，佢真系做翻嗰个举起只手揸支咪嗰个动作噶。 系一样嘅。 佢直情做翻個海角企外嗰個，我大佬嗰個起碼個肯定嗰個排舞嗰個係抄啦，就算周慧敏唔識都喂大佬嗰個動作直情林明明經典大佬啊，嗰、那個動作嚟嘅，係咯，我大佬咁擺到明係抄 嘅，套衫都一樣嘅基本上， 啊套衫似咯，佢就算唔係一樣都打翻啲粉紅色燈落去嗰幾位似啊，係咯， 唔係鬧 佢冇整埋個藍色球啫嘛， 一定認為係 系咯，唔系你揽阿成嗰班新人林明明啊，大佬啊，系啊，吓，冇理吓，咁样好，咁冇啦系嘛，即系 Incredible 就系即系叫做即系真系上画俾大家睇啊，咁其实个反而个重点就系到底呢啲咁嘅旧 IP 可以碌几旧嘅咧，咁原来都系十年到啦，系咯，咁如果以外国就系咪啊，再旧啲就难啲啊，系咪啊，会唔会？ 都系， 嗯。十年多啲都仲得嘅，系咯。咁但系你嗰时要好劲，要真系要好劲。 系， 唔系话有套戏咁样咩？其实嗰啲嘢咩再生盒咧，即系 spawn， 我哋觉得唔得噶。 嗯。 因为嗰时套戏成衰咗嘅，大佬。啊。 你除非 咁，你而家攞翻出嚟做咩 point 咧？ 除非依家嗰套拍得好好咯，如果唔系话冇乜特 别。你放心，都冇用。 俾死侍食咗个头啖汤啊！其实。 啊，即系有个烂面超人呢样嘢嘛？你讲 系太即系类似呢咁样咁暴力咁样。 其实啲人而家睇就会觉得佢系死侍加呢个 Ghostwriter， 系 嗰佢抄死侍咯。啲人睇就 系 咁 嘅啦，即系双转唔系双星抄双转，系嘛？Bandai 就抄呢啲嗰啲嗰啲咩第三厂系嘛？ 吓 F 九一抄 Freedom 啊嘛。 系，系咯，咁样啊 ，OK， 好， 咁樣咁冇啊，是但啦。咁我覺得即係呢啲你挖就 I P 本身就係一個唔係幾好嘅現象嚟㗎啦，本身不過有人就識得玩，咁啊挖到啲嘢出嚟咪成功咯。咁同埋的確今次套《超人特工》嫌棄嘅，我覺得拍幾好睇嘅，整得嚇。同埋其實啲嘢整得幾靚嘅套嘢，即係有個畫面上啊，整都係靚嘅。雖然佢啲人係仲係咁嘅身形，但你睇咧佢好多景啊，好多嘢係做得好靚。 佢呢啲嗰啲製作費唔少，好似我唔記得個筆值都成有成2億個，好似 佢直情嗰啲超能力嘅表達啊，我覺得佢係做得好過嗰班真人版嗰班㗎。 真人版咯，我啲錢去曬啲演員度啦。 即係佢玩 portal 啊嗰啲咧，即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好巧妙咁嘅玩得，你覺得係哇好嘢喎，佢可以咁樣逐嗰啲。即係佢有個其實係個後屘變咗敵人嘅，有個女人嚇，即係個女嘅超人嚟，即係佢初好崇拜啊即係個女主角嘅，即係個阿媽嘅。咁但係佢唔係自己變壞嘅，而家俾個催眠嗰個整咗佢啊嘛。 哦、 即係其實佢今次啲敵人全部都係被催眠嘅啫，其實唔係壞人嚟嘅。 哦、 即係佢哋全部都係好人嚟嘅，係佢後屘 即係個幫翻手教嘅。 係啦，佢哋全部後屘幫翻手嘅，最尾係啊。不過佢就點解我覺得咁奇怪？嗰班人話好人啲樣咁衰，咁原來佢就係因為原來佢哋係會變壞嘅，中間係啊，咁但係其實佢哋唔係壞人嚟㗎，佢全部都係好人嚟㗎，係啊，咁佢後屘又幫翻手嘅，咁幾好睇嘅，係啊，幾好睇嘅，真係幾好睇嘅，咁啊大家睇啦，係唔爆得太多，係啦，咁啊大家如果等唔切咪上網咯，係咪？等得切咪到時入戲院咯。咁呢個馬仔話其實有得睇嘅，不過馬仔話唔望一望啦，就都話唔睇曬啊嘛，話到時想入戲院睇啊嘛，係咪？ 哦，係啊， 係咯，係咯，係咯。咁如你真係好似我咁唔會受影響嘅，你咪睇曬先咯。我真係唔受影響，我冇所謂嘅。你俾曬成個劇本我睇一次，我唔影響嘅。我唔會帶埋呢個嘢入去戲院嘅。 唔係，個劇本我冇乜所謂啊。我唔係好想睇啲畫面。 我睇埋套戲我都冇影響嘅。我 D 九啊嗰啲我全部睇曬先入戲院嘅，我冇影響嘅。我知道曬做咩嘅，但我入去哇好好睇，哇好精彩。唔係咁真係，我真係得㗎。但係你唔係我啊嘛，係咯。你唔好嚟啦，即係我哋係會喺唔同嘅 level 咧會睇過套戲嘅，即係我哋會當全新嘅經驗嘅可以，咁唔係個都可以咁嘅 ，OK， 唔係即係等於你嗰班自己拍嗰套戲嗰班演員或者嗰班班底，佢真係首映嗰陣，喂佢一早睇過啊，點會冇？但係佢未睇過完成嗰套啊嘛，咁佢哋係冇嘢喎，佢都話係第一次睇喎，佢哋真係好似啲首映，佢話係。是未睇過嘅，即係佢睇過套嘢嘅毛片，但係未睇過即係正式版本，咁佢都話係好唔同嘅，佢話個感覺。 同埋通常， 即係就算佢哋成自己演 嘅， 佢點會唔知故事啫？係啊，同埋佢點會唔知故事？佢自己演，都知道曬個故事啊！咁佢冇話睇嗰陣會冇，唔係即係你反而你會有唔同嘅，你係從個製作角度去出發咧，你係會想睇下到底佢實在做咗出嚟係點，就唔係話係。是古仔啊！呢啲唔重要嘅，呢啲對我哋嚟講係即係古仔，你點講都得嘅。OK， 你賣咩 twist 橋，你 twist 唔到我嘅，因為冇用嘅呢啲嘢即係我估都係唔係 A 就 B 就 C 係咁上下嘅啫你唔會好難，你會令我有咩驚訝嘅即係難啲，唔係唔得你七宗罪嗰啲得嘅但係史上都唔係幾多套做得到嘅咁一般我哋都估到下啲劇情大概係點樣走向咁，所以你唔好嘗試喺呢樣嘢度。整我你反而咧，你喺真系拍得好啊！佢嗰、那個哇，因為係佢完成咗之後，嗰個即係咁樣剪係會順暢啲啊！咁即係佢個故事嗰、那個講故事個手法剪接嗰樣嘢，我哋睇呢啲咯即係就算我每一個鏡頭我都睇過，唔代表我知道你最尾剪完會點噶？唔係點解要個 direct cut 啫 ？direct cut 係因為佢重新剪過噶，其實咁如果唔係就唔會有價值睇多次啦，係咪？咁你當然呢啲你要睇啲高手嗰啲戲啊，即係你詹士金馬倫嗰啲咪值得咯。你嗰啲好鬼流嗰啲，你唔好叫我睇多次啦，係咪先？嚇嚇係 ，OK， 好嘅，咁啦，就咁啦。咁呢套啊，到時入場係幾好睇嘅，我同大家講係啦。我哋啲網上版好蒙查查嘅啫，但係都覺得好好睇。係啊，所以其實你入場應該會覺得好精彩嘅，本身係啲超人嘅表現係得㗎。啊！最尾點樣救翻個城市啊？呢啲咁係好睇咯，即係你成日覺得個變兵嗰、那個嗰條友咧，即係個黑鬼，你覺得冇流嘅啫嘛，係咪？唔係嘅，好有用嘅，佢都今集都係啊。 哦 ，OK， 每一個人冇廢人嘅，係啊，即係就算後尾嗰班人個個醒翻幫拖，個個人都發揮咗自己作用嘅， 咁咪食泡泡。 嗱，咁系咪我哋成日就系闹啲戏，有冇搞错？啲人出嚟啲废咁，唔系喎，就呢套戏就系有翻佢哋嘅作用。点解佢要佢系 portal 女？点解要系？即系佢 portal， 佢开 portal 点帮到个佢哋战斗咁？咁系咯，好好帮到手，好帮到手嘅，系。咁你大家睇啦，到時睇啦。我唔有啲嘢唔講得啊，因為呢一刻係費事啊。呢套唔穿住，因為未做啊嘛，香港係咯，係咯，未上前就費事穿住，係啦。咁但北美嘅朋友隨時可以入場噶啦，呢套 OK， 咁值得大家一睇啊，的確 好 冇唔會錯嘅呢套入場係。咁一家大細都啱嘅，係啦。咁除咗踢波之餘都可以就一睇下，因為呢套又係個 B B 係好緊要嘅，係啊，最強啊，佢真係最強超能力者啊，原來。咁同埋佢連嗰個咧，之前咪有個佢有個女人好似波子好矮噶嘛，係咯， 整衫嗰個嚟，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嗰個其實佢個超人老豆係完全唔知道點樣去駕馭嗰個 B B， 佢抽到成咧個眼肚成黑曬啊，都話成臭死佢啊呢個 B B， 因為佢有超能力噶嘛，佢中意就突然間轉移走咗，你根本捉佢唔住。咁但係佢嗰個反而佢諗到辦法點樣可以控制到佢嘅，係啊。是啊、但是他又很乖的，他去了他路就变得很他很喜欢那个女人的那个 BB、 哦。 是啊。那他又很听他话的，那即他就是他就是懂得怎样去即是哄小孩的。那那个老豆呢只是懂得给曲奇的。那他一有曲奇曲奇，那他就回来了。那他只是懂得是这样，所以不 work 的、 哦。 即是他用这样的方法是不 work 的。那所以他这里呢是有讲了很多怎样臭小孩啊怎样一些那么得意的东西 ,ok? 咁你唔係淨係俾個曲奇佢嘅人 ,ok? 你要知道佢其實個性格係點呀，即係 或者其實佢想要啲咩呀，唔係淨係食嘅。 係咪佢想要啲乜嘢呀，咁佢整嘅嗰件衫呢原來就係好得意嘅，會走啲譜出嚟嘅。即係佢話佢成日咁自己又著火咁點算，佢話件衫佢件衫呢佢有啲滅火譜咁嘅。咁佢一噗嗰下呢咁佢啲火就熄咗。咁同埋呢原來嗰啲譜呢係有唔知咩 blueberry 定咩嘅味道㗎，咁佢好鍾意嘅嗰個細路仔咁樣，即係佢成日會舐嗰啲鋪㗎， okay. 食得嘅，佢講嗰啲鋪食得嘅，係食得學口嘅，咁你唔好理佢啦，咁現實唔係咁嘅，咁你當佢就係佢諗咗啲辦法點樣去，即係佢連個 BB 都有嗰件衫著過，後屘有著嗰件佢哋嗰件 超人衫啊， 係啦，咁但係佢哋嗰件衫就真係唔係幾好睇嘅，咁你反而咧佢大部分人嗰、那個阿媽咧。就是、穿了件新的戰鬥服，即係好似阿 Nightwing 嗰件咁嘅，係藍色黑色嗰件都係好型喎， okay. 真係型喎。所以你睇佢一個人執行任務嗰陣，你係覺得睇翻啲蜘蛛俠加蝙蝠俠咁嘅感覺㗎。係，因為佢喺個城市度揈嚟揈去㗎，即係佢係因為佢係橡皮，即係佢係阿路飛嚟㗎嘛。咁佢咪隻手一伸嗰下，佢咪可以好似蜘蛛俠咁揈嚟揈咯。佢淨係專登做翻佢哋啲嘢㗎。即將個人彈啊嗰啲咧，佢即係佢又彈自己咯，唔係彈個蜘蛛絲咯，即係佢掹掹行，跟住嘣咁彈咧嗰下，咪蜘蛛寶出去做噶嘛？而家真人都有做啦，咁、佢都做翻嘅喎，咁所以你睇嗰陣咧，佢哋好得意，你覺得佢係玩翻好多即係超級英雄裏邊一啲嘅場面啊咁咯。 其實佢本身呢個超人特工隊，佢都係有咁嘅諗法去做噶，佢都即係啲角色嗰啲都係有啲對應翻咁樣嘅。 係啊，影射翻某啲即係超人噶嘛，咁所以你睇嗰陣好過癮嘅。 系 啊，咁同埋佢唔系话你觉得睇佢咁喺度搞笑，佢都系型嘅。 嗯， 系啊，佢要赶时间，因为要追翻啲嘢啊，咁嗰啲，咁佢唔系话笑嘅，佢系你到终于佢哋战斗嗰阵系 serious 嘅。 系 啊，咁呢个好睇嘅，系啊。 O K， 呢个风一向都系嘅，佢第一集嗰阵时候都认真嘅，死人啊，真系死人噶嘛，佢哋、 啊、打嗰阵系认真噶，唔系搞笑嘅。是真的要好危险咁样先救得返啲人啊，救返个城市啊咁样。所以 ok 㗎，真係 ok 嘅。係真係 ok 嘅。咪就咁啦，讲住咁多啦，呢、這个其他人冇意见啦，我讲住咁多，其他人冇有讲埋冇啊，收工。 好啊，呢、這个。 冇啊，都係期待睇啦呢套反 而。 係啦係啦，咁大家等下呢度有排啊，成七月几个钟啊，即做完世界杯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大家等下啦，等唔切嘅朋友就啊自己搵嚟睇，或者北美朋友唔使等啊，已经做紧 ,ok?、就咁。因为我哋唔系得香港听众 ，OK？ 系， 咁我哋世界各地都有人有听众听紧，咁如果你嗰度做紧啦，咁就咪其实好多地方都做紧嘅，啲北美，我谂澳洲咁都做紧啊，好多地方都做紧，咁如果你嗰个地方做紧，可以带小朋友去睇啦，呢度好得嘅，系啊， 嗯， 系好，仲冇啊？讲第一， 呢套冇啦， 讲第一。 仲有冇第啲其他 topic？ 哦，讲玩具啦。 我讲玩具啦，哦，即系冇咩其他嘢啦。 哦。 展览啊，定咩嗰啲有冇啊？或者冇啲画头嗰啲？ 画？ 唔系啊，你有啲画头要讲噶，你唔系话马仔话有一套。我哋好得意㗎嘛，好似百老匯嗰個廣告咁呢，嗰啲 Hot Toys 公仔或者嗰啲咁嘅 GI Joe 公仔喺度走嚟走去打仗㗎喎。 哦，係係係。 佢嗰套叫 Welcome to Marvin。 Marvin 咁就係啦， Marvin 係一個地方名嚟嘅，咁係咩嚟嘅？原來係一個虛構嘅一個地方，咁就係個主角自己用一啲即係著衫公仔呀。 嗯。 呢相都唔細個喎，應該都係啲 GI Joe 比例啊，即係你就當開台市公仔咁嘅，一比六咁曬嗰啲啦。咁但係佢就唔係 Chubby Hong 啦，佢係一班軍佬嚟嘅。咁佢直情係佢係影相㗎係嘛？佢影相咁影嗰啲公仔嘅。 係影相係。 嗰陣時未。 咁佢做乜嘅咧？係有個故事㗎，定係做咩嘅咧？佢係影嚟做咩嘅咧？ 其實佢儲呢啲嘢，但係因為我其實佢好似係真人真事改編嘅，有個紀錄片係講佢嘅。 係、哦、真人真事嚟嘅。 係啊。 哦，咁就話 咁佢呢度梗係變咗，佢呢套戲又變咗奇幻式喐㗎啦。 佢其實個主角係咩呢？係咪佢打仗嗰陣俾人打到傻咗啊？ 哦，唔係啊，其實佢喺度嗰個陣度住，佢有一日好似俾唔知四個定五個男人啲後生嗰啲咧，跟住打到佢入醫院。 哦，即係佢唔係打仗嗰陣受傷嘅，唔關事嘅。 唔係打仗。 哦，即係佢自己投射咗落個故事先至變咗係打仗，佢係喺。平時普通人嚟嘅， 係啊，咁佢好似係俾佢打到入咗醫院，話要住咗唔知幾日，好似即係重傷得好緊要嘅。 唔係，好似打壞咗個腦喎，定係好似 係啊，壞有永久創傷啊個腦。 嗯 嗯， 跟住之後佢就講佢即係識咗其他人同埋咁樣，跟住話即係響呢件事，跟住同埋要指證嗰啲人咁 啊。 係啦，咁佢又攞啲公仔咁翻去，跟住就影相啊啲咁嘅，好似代入咗去話係德軍嗰啲咁樣咯。 嗯， 係啦，咁喺故事入面咧，即係佢代入嗰個故事入面，就佢變咗好似係佢個主角就變咗係個公仔係佢自己個樣啊。咁佢就俾啲德軍好似打啊，係嘛？即係喺啲公仔嗰個裏邊個故事俾德軍。 係啊， 佢又重演翻呢樣嘢。咁但係佢個故事入面咧好得意嘅，有一班女人好好打嘅。 係咯，有班女戰士咁樣。 有乜女戰士喎？咁但係佢其實現實上都有啲類似對應翻啲角色嘅，有個黑魔又成咁。咁其實幾得意嘅一個古仔啦嚇。 嗰啲女仔係即係幫佢係識得嗰啲人嚟嘅， 即係現實上都係有呢啲人嘅。 係啊， 但就唔係打㗎啦，當然係。 唔係打 啊！佢就將佢投入咗落嗰個即係 GI Joe 咁嘅公仔嘅世界咁嗰度幾得意嘅。係啦，我就覺得佢係咪有啲似百老匯嗰個廣告咧？即係嗰時有阿林雪啊。 哦， 容祖儿啊，咁啊，跟住有啊，边个打娘娘啊？冇，嗰 个 嗰 个 邓丽萍啫，啊，嗰个系娘娘嚟嘅，即系啊，边个啊？我唔记得叫咩，娘娘叫咩？ 记得咗， 吓，但系佢个身材就变咗邓月萍嘅，吓，咁啦，咁啊，嗰个咯，咁啊，成个系一个咩？成日话要咩？要揾 Iron Man 咁噶嘛？佢成日讲话。 系 咯，咁、那个 Iron Man 公仔系咪直情开 toys 啊？嗰个 似系， 系嘛？咁佢哋嗰啲人，佢哋自己嗰啲就唔系开 toys 嘅，咁啊，咁啊整咗好多嗰啲唔同嘅表情咁，咁又阿 King Sir 做个坏人咁噶嘛？我都觉得嗰个整得几得意噶，如果以香港广告嚟讲，讲真，算整得几得意噶，系啊。咁我觉得佢呢套西片系咪有啲似嗰个咧？喂， 真唔知啊， 系咯。即係代入咗啲真人落去咁樣，咁但係佢嗰啲樣子又好真喎，佢咪 key 咗個真人個樣嚟㗎，其實 有少少好似係。 係咯，即係佢唔係真係 stop motion 整嘅，佢係 key 咗個真人樣落去嘅，係咯，咁、樣咯，覺得呢套咁嘅 Welcome to 咩啊？媽咩啊 ？Marvin 啊 ？Marvin 係嘛？係咯，咁啊暫時應該都未有中文譯名啦，咁啊幾時做到咧呢套？ 呢個好似年尾啊，都係。 哦，都年尾嘅 ，OK， 好，咁我相信呢套香港都会上嘅，咁得意嘅嘢系咯， 应该上嘅呢套， 嗯，系啦，呢套成系咪香港都拍到啊？应该将嗰度百老汇嗰度拍 套戏， 系啦，都得啊，系咯，哦，咁佢好似都有啊，边个嘅？有啊 ，Eric Kwok 嘅系嘛？ 系， 即系佢真系 Eric Kwok 喺度嘅，即系个公仔啊， 唔系佢好似真系有 Iron Man 嘅。个公仔啊嘛， 咪有咁个公仔咯，因为佢其实又唔知有系有关系嘅，佢唔系太兴嘅，即系佢 唔知同迪士尼定唔知乜嘢嘅，因為、 嗯、 即係佢有話去迪士尼嘅，佢有講嘅嚇。咁、啊、唔知咪同嗰時咪同迪士尼有人名嗰啲 show 又有關係咁啦。 應該有啲關係。 唔知佢點樣楞咧？係即係百老匯又楞埋咁，所以係一個即係叫做抌本啲啊！我嗰個廣告算係係咪？嗯，但係幾得意咯，嗰、那個真係幾得意咯。好，咁等一下呢套啊 ，Welcome to 呢、這個 Marvin 係嘛 ？OK， 好。咁有冇啲咩星啊？识唔识教男主角边个嚟噶？ 即系搞笑戏喎，近时做嗰啲。 哦，即系唔系呢排做开啲咩戏嗰啲人嚟嘅？ 唔系，我哋之前嗰啲搞笑，我唔记得个咩，试过同猫女做嗰套戏搞笑，我唔记得嗰套叫咩。 唔紧要啦，咁如果呢一套咧，大家中意着衫公仔嘅朋友啊，真系要睇啦，系啊，即 系 尤其是玩军事着衫公仔嗰班。 系。 真係會鍾意呀呢套係喇幾得意嘅。就算你唔係特別鍾意都好，我都冇特別鍾意，但我都覺得幾得意。係。或者會唔會你睇開 Robot Chicken 都應該會鍾意呢，有啲逼架喺度喐咁樣都搞笑。係都有嗰種感覺。不過佢就唔係傻嘅，未至於嘅。係呀係呀。佢打真打得好誇張，你覺得好搞笑喎。係喇。佢就唔係將佢哋醜化嘅，冇嘅。唔係咁嘅，係喇。系咁几过瘾嘅 ，OK， 咁等一下呢套我几值得期待嘅一套奇怪啲阿波主嘅戏啊，我又唔敢话佢系科幻，都就肯定奇幻啦，系咯，系咯，嗯，好，咁同埋佢你话原来真人真事呢、這个就几特别咯， 系， 唔系一个虚构，原来唔系虚构嘅故事嚟嘅，系，嗯，即系话玩具其实有治疗作用啊，如果咁讲即系话， 系啊， 系。玩玩具其實有治療作用嘅，即係唔係好似啲人講話玩玩具係無聊嘅，唔係嘅其實。OK， 好，咁遲啲再講啦。好，咁就有冇啲咩新話頭再？ 嗰、那個《洛奇外傳：王者之後》啊，算唔算第二集？ 係，即係嗰個即係咧講翻阿波羅個仔嘅嗰個嘅續集。咁其實即係 炮嘅， 即係黑炮入邊個對頭啊，金錢炮啦，係啦。咁啊，呢套好似點唔知咧？仲有咩人嘅咧？好似又加咗啲人嘅喎，係咪？ 女武神是佢老婆嚟噶，应该。 吓、啊，仲有 咧？唔系呢套好多嗰啲超级英雄喎、啊，好似啊。 系走翻入嚟做啊。 系啊。 系，仲有边个咧？唔止我叫佢数好多噶、啊。 唔记错喎，真系。 系嘛？ 佢银河守护队二啊，我唔知边个角色好似。 系嘛？都有嘅， 即系 好多有啲其他嘅。系咪咧？系咪有大只佬咧？ 唔知喎、啊，又 但系我守护队就应该系揾翻阿大只佬又 唔知边个， 多数系佢啦，系啦系啦，即系佢都合理啊，呢度打拳系咪先？ 唔系，但好似佢打嗰个唔系啊，佢打今次系阿苏联佬个仔喎。 哦，即系你意思系个古仔入边？ 啊，古仔入边有苏联佬个仔， 即系唔系真系阿龙格尔个仔？ 但好似龙格尔都有一出嘅，应该有。 系啊， 好似话。 我因为讲打佢个仔，所以龙格尔都有。 有 出翻場，哇！咁但龍介爾而家唔係好得噶咯喎。 咁佢個仔打啫，佢都係好似阿斯泰龍咁坐喺度講嘢嘅啫。 不過阿老嘢咁出翻嚟啦，係咯，前輩咁啦，係咯，嗯， 係咯， 嗯 ，OK， 好，咁呢個都 OK 嘅，因為上一集都好多人都好讚賞。咁今次導演會唔會係翻呢個咧？ 呢、這個我冇查到喎，真係。 嚇、啊，唔係，因為上次。其实陈克黑炮咪都系佢拍噶？ 今次我睇都系转咗导演喎，应该。 唔系，但系第一集嗰个系咪即系同黑炮同一个导演？ 第一集嗰个系。 系嘛？ 系。 嗯，咁即系今次呢套就反而系转咗人咁奇怪。 系啦。 哦，好 ，OK， 好。嗱，咁以后啲有新史泰龙啲戏啊，强烈要求啊，记得带埋佢三个女出场啊。唉，真系冇啊！真系有啲可惜，系啊。 系，但系反而另外有摊新闻唔关咩事，系阿 Star-Lord 真人而家呢排沟紧啊阿洛舒华卡个女喎。 哦，咁样。 竟然咁样。 系啊。 哦。咁啊，奇怪啲啊。 差唔多。 系、啊。 但你讲阿洛舒华真系加个女，即系同啊，即系嗰个金乃迪家族嗰个生噶。 应该系。 阿洛舒华真系加唔系好多个女啫，系嘛？ 好 齐，冇阿史达龙咁多，系咯， 系全部都系女嘅，差唔多时候系。 唔系，迟啲系要拍呢啲，全部搵翻佢哋啲女做啊嘛。 吓，搵翻佢啲仔女。 系，增添猛将噶，全女班系搵呢班做就似啦，系嘛。咁我啊睇啊，系啊，嗰几个三呢三个史达龙嘅，嗰、那个阿洛舒华真系加个 个女啊，嗰个人边个咁啊 ？Bruce Lee 有冇啊？ 咁我唔知啊。 嗯，咁好睇啲喎，好似。咁我唔使佢识打嘛，唔识打都得。咁你第一你又有翻个老豆个名衔，系咪先？唔系唔拉交喎，好拉交喎，系咯。咁第二咁你又我唔 care 佢打唔打得咁，睇得嘛，最要。咁你里边你求其俾支枪佢，你讲到好劲嘅咯，我使乜理佢系咪真系打得嘅？即其实唔通你同我讲现实史达龙真系打得咩？即系做戏啫，大佬系嘛？系咯，咁你讲到好打唔得咯，你冇话佢真系好打，唔通自己落去花车打第二型咩？咁做戏啫，老细系咯，系咯。咁我諗楊紫瓊都唔係好打啦，不過楊紫瓊有時唔係打㗎嘛，楊紫瓊好似跳舞嘅啫，其實係嘛，佢拍戲先講佢打啫、 啊， 即係李賽鳳嗰啲啫係嘛，李賽鳳唔識打㗎，佢跳舞㗎嘛，係，咁做戲先至變咗講佢係打啫，因為佢可以踢到啊，做到啲動作啊嘛，即係阿刀片女都係㗎，咁體操嘅啫嘛，唔係佢肯定唔係打㗎，咁但係你做到嗰啲咁嘅動作好靚啊，咁啫，係咯，即係女嘅係呢方面，係咯，咁但係你話啊，如果佢真係識功夫又唔同，咁都係佢可以耍翻一啲真正嘅武術，咁都好睇嘅，係咯，咁係你揾翻呢啲嚟做咯，唔係揾一堆即係大星女人唔得嘅嗰啲，即係你我就覺得唔得啦 ，OK， 即係唔會喺度好戲，雖然我唔理你票房得唔得 ，OK。咁票房你咁多左交啊，死唔去㗎，係咪？你黑炮都又攞獎啦，係咪啊 ？MTV 咪贏嗰復仇者喎，票房都喺美國 嚇、啊，美國咯，唔係全球啊，係咪？咪唔出奇，咁都話咗黑炮係一個文化嘅現象咯，變咗 ，OK， 係啦，佢唔係一個電影啊，佢就推咗去一個文化現象啊，咁你係 啊， 你係。即係支持嗰種咩非洲美女主義啊，咩黑人，即係嗰種咁嘅，即係其實即係黑人足星啦。我哋就形容，因為其實佢哋自己係未翻過去，即係其實佢唔知道咩係非洲文化噶嘛。佢哋其實係咯，即係佢哋實在太多代喺度㗎啦。佢唔係足星啊，唔係足星啊。你足星細個都有睇國產片，有學中文㗎，即係佢哋冇㗎，係啊。即咩係非洲文化？其實佢哋冇咗呢樣嘢㗎。咁而家佢做個假嘅美國作出嚟自己作嘅非洲文化俾你咁，咁呢個係唔係非洲文化呢大佬嚇，咁呢啲就係佢哋啲黑人自己有啲唔中意嘅，就喺度鬧緊講緊呢啲嘢咯，係啊。OK，anyway， 唉，講好多次㗎啦，大家繼續要交，繼續交啊，我都冇辦法。喂，咁啊，繼續講下，仲有啲嘅，咁啊，神嘅旅行一陣講好冇？講咗呢個咩先？講咗呢個犀利啊！人哋聯盟佢有聯盟啊，呢個係功夫聯盟，哇！呢、這個勁啊，呢、這個 嘅功夫聯盟 係啦嚇咁啊，計呢個功夫唔係計呢個咩話咩仙球大戰之後嚇又嚟咁今次佢同埋佢就講明佢哋係穿越嘅喎 嚇哦，講到明添 係、穿越嚇、啊，因為佢中間連啊劉關張都嚟埋 嚇。 哇！乜咁多人穿越過嚟，咁跟住無端端見到有三個古裝企咗喺度咁樣嘅。 OK， 唔知仲有冇啦咁主要就講呢、這個，好多人以為其實嗰係李小龍嚟噶，其實嗰唔係李小龍嚟嘅，嗰個陳真嚟嘅。 哦，咁樣。 係，因為佢話佢陳真嚟嘅，佢著嗰件白色嗰件衫噶嘛， 哦、 即係嗰個即係嗰件好似中山裝 校服啊。 其實係校服，其實係即係面太郎嗰套咯。係白色嘅日本校服啊嘛。是其實校服嚟嗰件咁陳真初咗日本返嚟㗎嘛佢係咁著㗎。 OK。 佢後尾先換返套功夫衫嘅啫佢打即係打紅口道場但係佢初咗返嚟係稱咗夾㗎嘛最白色係好型㗎。咁佢咪呢度咪著返嗰件咁跟住又無端端有葉問㗎喎。咁無端端有咩有咩黃飛鴻啊仲有咩仲有個邊個嚟㗎好似係霍元甲嚟好似話係嘛我唔記得啦。咁上下啦係啦。其實好模糊嘅啲造型，即係你睇唔出嘅，咁即係你唔都係功夫佬咁啦，係咯，一個人咁啦，係。你除咗李小龍嗰、那個，即係陳真個造型特別啲之外，係。咁好啦，咁做乜唔知啦，係啦，即係總之佢咪話超越時空咁咯。咁但係佢好似係現代嘅喎。 黃絲 嚟咗 ，OK， 係。 唔係佢唔係講去咗邊度，去咗現代喎。咁所以變咗有啲古惑仔啊，咁睇係好。 咦？唔係喎，佢用陳亞珍嘅，佢唔係用正陳真嘅。 係你唔理佢啦，係啦。唔係，因為陳真其實唔係現實人嚟㗎嘛，點用正啫？人哋套戲作㗎嘛，唔好理佢啦嚇。 咁你呢套就，但係我睇個畫頭啊，反而正經啲，即係起碼你叫佢打嗰陣係打嘅。 喂，佢直情做翻呢、這個嗰場落雨咧，阿葉問打嗰場 係。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做翻嘅，係係。係啊，唔知咩事啊，即係拍翻阿梁朝偉。 係咯、啊。 即係係咯，嗰、那個版本啊嘛，即係黃家衞嗰個版本啊嘛，一踢嗰人撞咗埋個閘度。 系啊， 佢佢系佢 exactly 做翻，又照拍添。但我奇怪就系佢又冇搞笑喎、 啊。嗰度冇咯，吓。 唔系，咁佢其他位都冇，你叫佢战斗嗰阵边有搞笑啊？ 咁啊，咁 啲打位冇搞笑噶、啊，佢系平时喺度无端端即系讲啲奇怪嘢咯、啊。咁我唔知套咩戏嚟噶，咁啊睇一下，到时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系咯， 佢仲要搞啲咩烂 get 咁话咩吓？如果你系黄丝，唔系如果你系黄飞鸿，咁佢咪周杰伦，之后嗰个真系周杰伦嚟咯。 哦，冇，我都觉得唔好笑。 吓、啊，唔知做咩， 系即系真系周杰伦，即系佢揾咗周杰伦嚟客串。 系啊。 哦，咁无聊。啊、OK， 咁。唔知啦，系咯，但系我睇落去佢又唔系话好 cheap 噶，即系我觉得佢又唔系星球大战咁噶。 唔系、哦，你啱啱讲嗰三个刘关张佢哋系嚟拍戏噶，即系唔系真系穿越过嚟，系、 哦、 假的。 即系佢唔系真系穿越，嗰几个系演员嚟噶。 佢、 啊啊、 问佢、 哦、 问呢、這个三角嗰、那个剧组到底喺行边度咁样。 哦，即系佢哋唔系真系刘关张嚟嘅。 应该唔系啊。 咁 anyway 啦吓，咁啊呢套系科幻片嚟嘅， 系绝对系啊。 但我又唔知点解啲人成日同复仇者去比，我呢啲同复仇者有何关系咧？你唔好求见呢个联盟两个字啊，又谂复仇者，我又唔觉得有咩复仇者喎、啊、呢套嘢关事咩？ 唔知啊， 即系你最多咪话设机战系嘛，即系将啲唔拉加啲嘢楞埋一堆呢啲、 啊。都系嘅。 系咯，点样似复仇者咧？我完全都唔似，系咯。但 anyway 啦，咁啊呢啲套啊，讲下嘅啫 ，OK。咁啊有晒话头有成啦，咁啊几时做咧？系咪好快噶啦？系咪呢套都？ 呢套佢话10月19嘅。 哦，都十月先做嘅、啊。OK， 好。 仲要下面个睇图就系咩写住一笑定乾坤嘅。 哦，即佢都当系笑啊。 系。 哦，如果大家笑得出嘅话吓。好。好啦，咁另外，喂，咪要讲神嘅旅合啦，啲画图讲晒未啊？ 我仲有见到一个叫系咪呢个星仔走天涯啊？ 吓咩啊？ 吓 咩意思啊？ 咪星仔走天涯嘅真系真人版咁样嘅画图。 星仔走天涯，你意思系以前卡通落雨不怕，落雪也不怕嗰、 那个？系嗰套啦。 嗰个有真人版？ 系啊系啊。 你讲系西片定日本片？ 西片， 我吓死我啊，大佬西片 ，OK。其实佢原本个题，佢个题就系咩噶嘛？即系佢个即系日本个题咪就系没有家的即系小孩啦，佢又唔系女孩啦， 系 即系无家的小孩啊嘛。其实佢嗰个日文名叫做，咁我唔知佢原本叫做咩啦，系咯。系咯，即系英文我都唔知叫咩啦，即系嗰个会拍个真人版嘅。 系啦。 咁佢有冇孭住个竖琴？有冇马骝？ 有啊 有 啊有啊有啊。有啊。 真系咁着噶？ 系啊系啊。 我觉得佢好似嗰个动画咁嘅着到。 但系咁佢系西人嚟啊嘛，咁你咁着都 OK 嘅。 唔系啊，咁但系佢唔一定要跟你嗰个动画嗰个造型噶。 系系。 即系佢净着翻嗰个动画嗰啲衫嘅。 佢、直情有嗰个孭住嗰个琴系、哦，即系你觉得系直情系 steampunk 咁嘅 feel 咁啊！即系识自动，即系你上链咁样之后 佢 自用。 唔系正常噶、那个古仔。 唔系，咁、那个古仔应该正常嘅，不过嗰旧嘢我就觉得喂，好似超科技咗少少咁啊！ 我咁样。吓。O K。哦，即系有套咁嘅嘢，咁叫咩名啊？咁个实质叫咩名？ 我唔系好识读喎吓。 啊？ 不过佢就同呢、這 个。你串嚟听下喂。 唔系 R E M I 呢个第一个字啊，咁之后就 S A N S 呢个就个星啦，系咪应该系？咁啊，之后呢、這个F A M I L L E。 哦。 系啊，就系咁啊。 哦，呢、這个唔系英文嚟嘅喎，大佬。 哦。 哦，咁唔怪得 接唔识咁啊。咁呢套戏系咩文噶？ 唔知喎，佢依家放出嚟个 trailer 就真系唔系英文嘅。 哦，咁咪咯，即系唔系英文嘅。 啊 ，OK， 有冇摆上群组啊？俾大家睇下。 有。 OK。咁你俾大家睇下呢个啦。 咁就话会喺呢个十二月做嘅，就系 咯。你讲系呢个呢一、這个系版本喎，唔系香港喎，系嘛？ 系，当然系啦。 系咯，香港系即系未必会做啦。上次系咪《飘零烟》系咪有做咧？上次嗰度好似有做啊。 飘零烟。 啊，上次好似系咪有做咧？嗰度就 唔记得。 但系嗰个咩咩七海小英雄啊，即系嗰个海盗細路嗰个就冇做啦，咁呢套我唔知会唔会做啦，即系睇下啲人仲记唔记得有星仔走天涯呢样嘢啦。 即 系啲人可能记得安达幼实嗰套没有家的女孩多啲，就唔记得呢套呢一套。 唔系因为都有啲香港传媒报嘅，咁唔知到底会唔会上啦。 哦，唔系咁，如果佢唔系讲英文都争啲喎，大佬。 可能小型发行啊， 小型发行，即系配埋广东话，咪唔使理佢讲咩话咯，系嘛？ 系咯， 即系主题曲仲要配翻嗰只系嘛？落雨不怕，落雨也不怕嗰只，嗰只要整翻嗰只啊！ 唔系，我唔记得佢带只马骝同只狗做咩？ 吓，好似都系几只系狗嚟噶嘛？ 有几只狗啊？ 好似系嗰只狗戴住顶军帽噶嘛？ 系啊， 系咯。跟住主要就係有個阿伯帶住你咁，好似一個小型馬戲團咁，都係表演咁樣一個旅程咁樣噶嘛，係咯， 咁我暫時都係見翻呢啲， 我都冇睇曬嘅，我都睇下嘅啫嘛。 呢幾樣嘢喺度咯。 我嗰套我反而冇咁大興趣嘅，係嗰套係，我比較中意佢嗰啲講嗰啲男人浪漫嗰啲多啲，因為其實佢都係佢哋嗰時嗰個咩出奇筒係嘛，即係佢哋探夜超夫啊嘛，佢哋其實嗰時嗰個製作班底嗰啲製作品嚟噶嘛。咁佢哋都有搞過呢個咩馬可波羅嗰啲嘅，即唔係嗰啲打嘅，即比較係一啲比較講呢啲故仔。咁我比較中意睇翻佢哋講嗰啲係啲打嗰啲啦，你金銀島啊、哥布拉啊嗰啲，即嗰啲男人浪漫啲啊嘛。咁你其實邊個都係有始吹上都係佢哋嘅，即個動畫，我講個動畫係佢哋噶嘛。咁嗰啲就會好睇啲嘅，即以佢哋個表達方式嚇。咁當然佢哋都有啲怪啲嘅，即例如你咩小老鼠歷險記嗰啲都怪啲嘅。咁我都鍾意睇㗎，因為佢雖然講嗰啲係老鼠，但係佢打咗咩黃鼠狼落羅衣嗰啲好睇㗎喎。咁嗰套就搞笑嘅，個路線，但係好藝術㗎，佢用嗰啲表現嗰啲場面嗰啲方法，嘩，你冇諗過可以咁樣去表現海浪呀嗰啲咁嘅嘢。係。咁嗰啲就係好，其實喺外國好出名㗎，佢哋呢啲作品。係呀。但係香港就唔係好鍾意睇嘅啫。OK。咁不過星仔走天涯點都識嘅啲人，因為嗰時都好出名嘅。好，咁如果呢套有啊，睇下香港有冇機會做。好，仲有冇？冇啊，成日旅行啦。 成日旅行啊，係嘛？ 咪仲有啊？ 係咁，依講多句就係呢、這個話翻拍呢個咩《賭博默示錄》嘅嗰套咩《動物世界》啊。咁有個 trailer 翻拍嗰度應該冇，係有冇攞有冇攞版權？ 佢話有嘅。 哦，佢 話 有嘅。 寫到明改編。 啲代友點解會自己改咗個名嘅？ 唔知喎。 係嘛？呢個奇怪喎。 咁同埋佢嗰個 trailer 又係唔知做 咩 事。 動物 咩 話？ 動物世界。 動物世界 ，OK。我呢啲動物奇趣錄嚟喎，以為係。 唔知啊。咁總之佢個 trailer 入面就係有個小丑喺度喎。在個地鐵那裡是不斷打一些、怪物的。 對。為什麼會這樣呢、 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但是呢他一開始其實他有一個、好像這個、XA 啊這樣呢突然間有個 Game Start 的。啊、即是他 Game 的字這樣在個小丑界出現。我想會不會他是這個即係其中入面一個 game 咁樣，佢就用呢個咁嘅表達整出嚟啦嚇。 唔知佢啦，可能佢而家賭博唔係咁賭博咧，加埋電競咧、 之類啦嚇，係咯。 咁、你講呢、這個你唔爭在啦，係咪？講埋嗰個鄭伊健嗰個啦，係咪？嗰、那個唔知咩三國殺乜鬼嗰個啊？ 嚇，嗰、那個 OK。 三國殺咩話多咗個字喎？ 其实再咩喎？系咪超啊？ 三国杀啲乜咁嘅？有个单字又唔记得咩？咁又唔知佢做咩嘅？无端咁佢又变咗又系奇幻咁攞啲牌出嚟又 三国杀啊？ 佢套戏唔系咁叫， 但系我哋咁， 你哋咁叫啫。 系啦，咁都系好奇嚟嘅。咁你头先讲到都系中国拍噶嘛，系咪？ 系，但系佢好似系有，我唔记得咗系合拍，即系同韩国系合拍定系点咧？ 即系嗰个岛嘅麦小鹿。系啦，即系总之都系要搵啲 I P 去碌下啦，系啦。 嗰、那个叫三国杀幻啊， 哦，整件都系三国杀幻，咁但系佢就得个膊头有个甲嘅啫，又唔系着晒成身古装， 系啊， 咁都唔知做咩嘅啦，系啦，都唔知做咩，咁嗰啲系国内片嚟噶，应该都系。 阿明就话佢拍咗好耐嘅，但系就都仲未知几时，唔系佢呢度写就写2018咯，咁但系唔知几时做。 嗯OK， 好睇下点啦，系啦，佢嗰套《咸蛋超人》都好耐啦，系咪都冇做啦？ 咁嗰套啊，正 之前 《咸蛋 超人》喎，系咯， 冇咗啦。 冇，梗系冇啦，拍咗个画头啫嘛。 系咯， 冇，系咯，咁啊，好，咁嗰啲啊，睇下有做咪又望下笑下啦，我觉得《三国杀》笑系咪应该叫做？ 但系佢又好似好认真咁啊， 系咯。 咁到底佢劲啲定系呢个吓？系啦，赌博启示录啊，唔系即系呢个动物世界，定抑或系呢个刘道镇嘅功夫？ 唔系，总之大家都当睇笑片睇就会稳阵啲。 系啦， 系啦，嗯，好，喂，快讲神嘅旅行。 好，到神奇旅行。 神嘅旅行啦，呢咩事咧？ 咁啊，影到佢啦，系荡千秋。 点解咧？点解荡千秋咧？喺无端端有个。天空威亚，但佢又唔系飞，又唔系成日真系摆喺脚喺前边个，跟住两只手掹住嗰条绳咁，即系好似揸飞机咁嘅样我话你睇落又真系有啲似。 系 系啦，咁啊到底喺度做紧咩咧？ 隐形机啊，传说嘅。 啲人就话系唔通会出现隐形战机咁，咁但系佢嗰度又明明系周围好多嘢，有车又剩嘅，咁啊隐形战机唔会撞到其他嘢嘅，喺度隐形啫，但系佢有实体嘅。咁會撞爛嘢喎？點解佢又唔會嘅？咁好似佢真係得張凳咁樣咧？咁啊， 隱形車啊，定係 隱形機嗰、那個嗰、那個彈射座位係嘛？ 咁樣 係唔知啦。咁其實啲人就話應該唔係隱形機嚟嘅，係啦，應該就唔係嗰樣嘢嚟嘅。咁雖然佢就話遲早會出現呢個嘢嘅，咁但係咧佢就話應該唔係今次套戲咯。佢哋就話。咁到底佢嗰度係只不過佢拍嘅過程度，佢有做過咁嘅動作，其實佢唔係拍緊嘅，即係唔知做咩咁樣，佢咁樣做啫，咁定咩事咧？咁係啦，就隱形千秋啊，應該我唔知佢做咩啦。咁佢到時會 key 啲嘢上去，你又唔頂係咪？咁你都唔知㗎，係咯。咁啊，到時睇啦。咁不過你就話佢件衫好似啊冇咗條斜帶，同埋好似鮮咗啲、鮮色咗啲，定係擰咗啊？ 擰咗啊！今次啲面 擰咗係嘛？係咯。咁其實就。暂时未睇到啲乜嘅，不过就传出有隐形战机呢个咁嘅，即系我就觉得系笑话啦，系啦系啦，咁啊，咁咧令到大家一轮讲一轮隐形战机，我哋都贴咗好多相关嘅嘢啦，系啦，包括呢、這个美国原来都有个 Air Show 啊，佢真系话有展出隐形战机啦， 系， 好笑喎、啊、嗰、那个，跟住有啲人搵条鸡毛扫咁喺度抹抹空气，跟住话依家系隐形战机啦。 啊，古天乐都可以话我有部1:1嘅隐形战机啊。 国王的新衣啊嘛，呢啲系啦，即系你睇唔到嘅嗰部嘢，系啦，系唔系我嘅 X-wing 入咗 hyperspace 啊嘛，系咯，系咯，咁样啦，系咯，吓咁啊，亦、都真系有人。即系讲解翻隐形战机喺即系漫画入边嘅历史，大家兴趣自己上翻群组睇啊。 系， 即系原来都好多个 origin 嘅，即系有一啲就基本就系天堂岛嘅科技啫，一个系飞机，都系隐形嘅。咁有啲就夸张到咧，就原来佢竟然系一个外星生物变出嚟嘅。咁、如果外星生物因为后屘死咗啊，咁佢就只可以保持咗，即系佢其中个形态就系嗰个飞机啦。咁佢成日话嗰个外星人咧系中意阿神嘅，咁所以佢就。变成咗个飞机，即系变成咗由站，但系佢已经失去咗，即系死咗噶啦，其实已经吓，咁所以佢就变咗得翻架飞机呢个咁嘅形态啦，咁啊，系，咁啊好奇怪嘅呢个版本就系、是，咁啊佢中间仲有好多嘅，咁大家有兴趣就自己去了解翻啦，咁所以隐形机有好多唔同版本嘅 origin 系啦， 嗯， 咁呢度到底会点出现咧？咁啊暂时都未出现嘅，咁相信今集都未嘅，咁同埋佢估咧就话咧其实炮妹啊，都唔系今集个主要敌人嚟嘅，其实应该仲有个女巫咁嘅敌人嘅。佢估系咁估啦，咁系咪真系咁就唔知啦，系啦。 即係佢話炮妹隨時係唔係同佢係敵人啊？係即係有打就可能後屘係聯手嘅。 哦。 即係佢話佢其實有啲版本其實佢又係平時係個 friend 嚟嘅。 Okay. 即係佢唔係佢嗰個絕對嘅敵人嚟嘅，係啊。 係。 炮妹，咁所以佢就冇理由呢集係講佢直情打炮妹就算嘅，咁應該佢哋通常會隱藏一個，即係而家唔講俾你聽嘅敵人咯，同埋嗰個敵人可能你一路都唔知嘅。就算喺做戲嘅咧，佢又係最尾先嚟一揭發出嚟咁嗰啲咧，都可能有啲咁嘅情節。係啦，咁啊，神鵰俠仲有冇嘢補充？ 冇啦。 有冇馬仔？ 冇啊，應該都係。 冇啦，冇啦。好，好啦，咁啊，不過有排都未做啊，下年先。OK， 今年睇咗呢個潛水俠先。係。係。即係所謂水行俠啦，係好憎呢個名噶嘛。OK， 好。好啦，咁除咗呢個仲有冇？我咩玩具係咪？ 玩具又啱啱出咗只食玩嗰只胶辉噶， 哦，食玩即系嗰只 super 乜鬼嘢话佢叫做 咩面爬 系咯， 面爬 面碟爬系嘛，系啦 面爬系 系咯，咁啊出到呢个胶辉噶啦，胶辉噶即系呢个 OVA 版入边嗰只，系你当其实等同于 Mark Two 嘅啫，系好多人心目中即系冇地位嘅呢一只系咁多只主角机，好惨嘅。 系又冇狮子啊， 系啦，咁但系马仔翻嚟做咗呢只靓啲嘅， 只色好睇啲咯，唔系好中意白晒晒嘅，佢反而变咗做即系最尾嗰个始源嗰阵时候又冇咁白嗰只狮子，唔知点解会。 哦，咁、那个上色冇咁白啫，即系其实佢应该系同一只嘢嘅， 佢变咗银银地色嘅，唔知点解会变咗。 吓、啊，咁卡通上唔到银色啊？ 即系佢嗰个好似嘅。系只玩具人人地米米地色咁啊，唔系白色啊。佢开头如果勇者王最早个形态电视版嘅白色啊，因为佢成日叫白色狮子啊。 咁其实佢实质就玩具变格嗰只始源勇者王嗰只只狮子大只啲嘅，如果唔系衬唔到佢个身形嘅根本， 佢肥啲咁咯。 系啊，系咁 OK。Anyway， 咁啊，沙辉噶，咁啊点啊？ 我覺得佢其實啲分析嗰啲都做得算係咁啊，跟住 幾靚 啊！佢都係始終分咗睇又冇咁啲比例冇咁靚，但係合我睇啊啲比例係真係幾靚嘅，好似我覺得。 嗯，但佢分睇嗰陣，其實佢因為佢唔係用兩架火車啊，佢係用咗一個，佢其實真係等於兩火車合埋一齊變咗支火箭啊嘛。 上下夾埋咗，變咗支火箭。 係、啦，即係其實我知佢係想玩翻雷鳥嘅，其實呢樣嘢。 哦 okay、 雷鳥一號機係架火箭嚟嘅。咁我又想玩翻呢啲咁樣嘅機體啦，咁唔係因為佢其實佢幾樣嘢唔拉加㗎嘛，即係佢本來係隱形機、轉地車同埋火車嘛，咁火車就係真實交通工具嘛，咁其實唔需要㗎，另外兩架嘢都唔係好現實啦，係嘛，即係佢係隱形機都怪嘅，兩個引擎嘅，隱形機邊有兩個引擎嘅，咁所以佢就索性俾人連嗰個膊頭嗰個嘢都變埋一架機咁，係啊，咁連佢架都唔係獅子啦，其實佢嗰架係一架。机嚟噶嘛，即系嗰架中间嗰架唔系狮子变嗰个机人，系一个飞机嚟噶嘛。平时咁佢都转晒做一啲奇怪机体啦，总之就系即系冇现实嘅，现实冇嘅嘢嚟嘅咁啦。咁如果你讲个造型上的确唔错嘅，系啦。咁不过就可惜喺故事入边佢就冇乜地位啦，即系都系叫做早期出一出嘅 Mark Two 级数嘅嘢，即系等于系嘛。咁我不嬲都话啦，我啊中意 Mark Two 嘅。我 Mark Two 靚過 Effect 喎，咁但係最弊你個機體性能上噶嘛，啲人睇就睇嚇，故事面啊嘛 ，Effect 勁好多嘛，咁 Mark Two 好廢嘅啫嘛，咁但係我覺得 Mark Two 嘅設計起碼即係叫成計都少高達先咯，造型上啊，即係咁啦，咁我唔差喎 Mark Two 個造型其實係咯，咁啊唔知啦，咁你始終冇㗎，啲人中意都係中意佢勁嘅啫嘛，係 力量崇拜， 你估佢真係識睇佢靚唔靚咩？嘥气啊！咁所以算啦。胶辉格咧喺以往嘅即系玩具出咧，佢一定系最唔卖得嗰只噶啦。如果以勇者王嚟讲、 哦，通常都系， 系嘛？即系马仔讲啦 ，keep 咗佢噶嘛，佢哋 keep 咗系。咁其实依家啲人似乎就等紧佢出始源嗰只啦。 嗯， 因为已经保罗科都会出噶啦。 系啊，保罗科都唔系好卖得噶，其实， 但系都会出啦。咁佢做预告埋应该有。米高十三都應該會出 哦， 係，嗯，係，咁啊，勇者王會出曬嘅，係咯，咁啊，咁、其實實質我覺得始源勇者王係惡嘅呢個樣，咁 咁佢哋咪當佢好似真三一，或者當佢係西遊萬合咁樣，因為佢勁啊嘛。咁但係其實我覺得造型上，即係嗰只始源勇者王唔係咁靚嘅啫。即係我講個樣啊，係尤其是佢嗰啲武器，我唔好中意嘅。即係第一，佢隻手啊變咗兩個桶咁啦，即係感受感咁啦。咁個飛拳啊，直接射咗個拳頭出嚟嘅，即係好似係金剛飛天轉咁嘅。咁同埋佢用嗰個保護牆嘅啫，佢係隻手會好似個風扇咁打開，我覺得好鬼核突嘅，就係講真啫。真唔好意思啊，我真係唔係好拜嘅，講真啊。咁啊，但係勁啊嘛，最要勁嘅啫。係嘛？咁如果你個故事啊調轉講啊，係隻膠輝其實勁啲，可能佢都中唔中意㗎？係咯。咁、 okay. 所以呢啲我都覺得係一個純粹，唉，係咯，都係啦，都係兩崇拜啦，係冇嘢嘅，係咯。即係我都講過啦，即係你可以將啲吉姆啊、鐵球啊、渣鼓啊講勁啲㗎嘛。係， 二迪我。 但係 Tony 又唔得喎 ，Tony 明明最勁，但係啲人又冇受 喎。係咩？唔係啊，而家過咗秒之後，啲人話好得㗎 喎。但係始終賣嘅唔係咁多啊嘛，武器嗰啲嘛，啲人 唔係佢所謂好勁咧，就係佢表現唔到嘅，佢有幾勁啫。 例如光碟啊， 係啊，佢背脊有冇咩嘢？唔係佢背就冇孭住嘢， 我唔佢嗰幾塊嘢彈出嚟唔使孭住， 咁咪唔得？ 要孭住先得， 孭住先得。係你要記住咧，而家係外掛時代。 係係一個核彈收埋喺個心口有咩勁啫？拎出嚟嚇孭喺個膊頭度咁先勁啊嘛。 都唔係呢樣嘢，即係總之而家咧部機又唔使勁嘅，你後邊勁就得啦。即系你唔使劲，最紧要你老豆系李嘉诚，系咪？你系李嘉诚就唔中意睇喎啲人，你唔发觉嘅咩？ 系 咯，李嘉诚传唔好睇嘅，我老豆系李嘉诚就要睇啦。 咁、啊、 样，你唔发觉而家个趣味转嘅咩？啲人系咯，唔系你人想唔想睇李嘉诚传先？ 唔想啊，应该 系咯。但我老豆系李嘉诚，想唔想睇？ 应该会 系咯，咪讲完咯，系咯。所以你只高达咧系要孭住好多嘢，好劲，但系唔好佢好劲，佢唔劲嘅。O K， 咁先系啱而家啲人啲口味嘅，好奇怪嘅。O K， 即系外挂所谓，咁先符合到啊嗰个观众啊自己啊代入呢个角色噶嘛。 系， 好啦，咁有冇？ 嗯， 冇啊，奇咗啲。唔讲嘢， 系我唔讲住啊！哦，咪有啊，报埋啦，翻翻去吹吹啊！喂，有冇？ 哦，冇，咪 R E 嗰只维纳基纳都出咗。 即系咩咧？ 即系 F 九一个女朋友。 F 九一条女，不过机械人就好老嘅个样，同埋都好钝下啦。我见过即系个模型啦，即系佢个背脊系有几个。有几塊嗰啲我都唔知叫系咩嚟嘅洗气喉啊，你唔知咩嚟 喷射器嘅， 唔、哎、知好鬼都几鬼肉酸嘅，我觉得咁啊。 但系其实嗰个头已经改靓咗，个设定冇嘅，啲罗马兵嗰啲咁。 改靓咗啦，已经死咯，系咯，我都仲系觉得唔得，系咯。咁啊 ，anyway， 咁啊呢只攞嚟配翻只 F 九一嘅啫，系啦。 嗯。 即系如果呢只你出只 M G 又唔得噶啦，一定系啦。咁啊出咗只咁嘅嘢啦 ，OK。 好， 咁我想问下呢个死亡先锋啊，有冇出过 M G 嘅咧？ 冇啊，嘅 我都冇出过嘅。咁我谂佢 R E 再出下啦。系咯，我谂你唔系配翻啲死亡先锋啱啲咩 ？F 九一。 哦，佢已经公布咗限定版出呢只嘅另外一款色，我唔知咩，系红色咁嘅样嘅。 哦，咁样 ，O K。 系只眼好似变翻系好似死亡先锋咯，两只圆形眼咁样嗰啲。 哦，即系变咗两个咁嘅防毒面具眼镜。 系啊，咁、哦、但系呢嘢好似我未出过嘅，之前又 系咯，反正呢只啊出系咯，嗯好，咁啊睇下点，咁但系只 F 九一得唔得？啲人受唔受啊？销情如何啊？ 有人买，但系好平咯，我唔知点解。 O、okay, K， 即系唔算话太过非常受欢迎啦。O、okay、K， 嗯， 一向都系啊。 嗯，好，咁有冇其他产品出咗或者派去街或者未出想报下嘅？ 嗯，差唔多啊，原 来差唔多 ，OK， 嗯 ，OK， 好，咁你话嗰扎咩变形金刚，即系再翻出嗰堆系列，就大家继续买一下啦，即系几靓嘅话出得系咪？你话佢啲比例系跟翻嗰个机械人个大细噶嘛？即系电影入边啊， 系如果我一辑就即系呢一个 series 系 Studio series 咧、 嗯， 跟住應該就會派，應該遲啲會有鐵皮啊出去出到，但係我見到唔係好靚嘅啫。 哦，竟然，但係呢個系列唔係幾似嘅咩？話就係出得即係幾似。 似，但係因為始終咧，佢博派嗰邊咧變車咧，佢比例要跟翻咧，佢將啲車槽縮細咗啊。 哦，係。 咁啊，有啲車係做得到嘅，但係因為鐵皮可能佢比較怪啊，佢而家變咗咧，佢變咗車之後咧，佢個車底都突咗啲腳趾出嚟嘅。 嚇、啊？咁樣？ 係，因為佢變咗做機械人嗰陣時咧，佢啲腳趾好大，即係好長嘅，好大隻嘅個腳。 收唔？ 咁佢變咗翻到車嗰陣時候，佢收唔到啲腳趾啊。 咁樣。 係，所以會變到好怪咧，喺個車底有幾支有啲嘢咁突咗出嚟。 咁樣啊？ 搞笑。 係啊，所以個鐵皮就唔係幾靚嘅，我感覺上係。 鐵皮即係邊個咧？變乜？同埋佢本來咩樣嘅？ 变一架四驱车咁黑色嗰个咯， 哦， 如果喺卡通片就系红色面包车啊嘛。 哦 ，OK， 即系你意思系同旧厢车系同一款嗰、那个？ 如果喺卡通片系啦，同阿力捷一样同款嗰、那个。 嗯 ，OK， 即系架一架 van 咁嘅嘢咁嘅。 系啊 ，van 啊，佢呢个就变咗四驱啦， 佢变咗四驱 变形版系，即系第三集俾阿 Sandro 派打死咗啦，我觉得。 OK。系啦，咁呢个系列都靓嘅，算出得系啦， 系拣款咯，咁咁咪系啊 ，lock down 嗰阵时就林宝坚尼又俾人买晒呢个份嘢，炒到贵， 系都冇， 冇啦，系啦， 冇啦，好，好啦，咁大家出街吓，再睇下咩好嘢先，好，好啦，咁啊，好，下礼拜冇嘢做，冇咩戏啊嘛，就继续冇嘢，系咪就系呢个咩咯，《同盟大嘅二》咯，系嘛？ 系啊。 因为我哋讲咗啦，今日发言系，哦，咁就冇啊，冇嘢做啦。 冇咩特别嘢啦，似乎就 系啊，死咯，咁我哋真空噶啦，又、 哦、 有 一套 世界杯系嘛？ 有套叫咩？ 死神游戏 啊？哦，系死神游戏啊。 死神游戏系咩嚟嘅咧？ 都系佢去玩咗个游戏，即系话玩。真心话，跟住去嗰个地方，跟住之后翻嚟啊，逐个逐个死，跟住佢话要解开嗰个谜啊，跟住。 哦，你讲过玩咩 True or Dare 嗰、那个？ 系啊。 哦，即系嗰度系怪嘅，原来唔系话人杀人嗰啲嘅， 系怪咗，见住块镜，好似会同佢讲嘢，话唔玩唔得咁样，好似有鬼嘅，然后怪嘢。 哦 ，OK， 我以为系人噶咋，我有怪嘅 ，OK， 好。咁样，我唔知道会唔会睇啊？呢、這个系咯，系咯，咁怪嘅嘢，系咯，好，今日就冇。 另外有套叫吉屋嘅，咁就讲话系专系卖嗰啲死人楼，即系嗰啲空宅嘅俾人嘅。 哦哦，西片嚟噶。 佢啲名就全部都系中国人名，但系我就 啊， 我全部 咁点会系西片啊？ 唔系西片，唔系西片。 即系香港啊，阿陈家洛啊，冷冻人啊。 我陈家洛。哦，即系啱啱又话咩个女朋友，即系咩同咗第二个嗰、那个， 啱派帽啊俾人，话 啱啱戴顶绿帽嗰、那个系， 系， 即系啱啱做咁嘅译员啊，译员入边嗰个美国队长啊，即系嗰个啊， 哦系佢嚟嘅， 做咩佢做嘅 ，OK 好， 系啊， 咁啊讲咩噶？ 嗯、 即系鬼戏嚟噶，都系 吓系啊， 系鬼戏嘅， 撞鬼、啊、 哦，鬼戏嚟嘅 ，OK， 即系讲话卖空宅鬼戏 ，OK，、啊、咦，点解会无端端做鬼戏嘅？呢、 啊 這个时间突然间做鬼戏嘅， 可能热得滞啩？ 哦，即系清凉啲等大家， 系、 啊、咯、啊、，OK， 即系学咗日本仔 啊 ，OK， 如果系嘅话，另外做到笑片咯，街头早霸王啊， 哦，有咩嚟咧？西 港打篮球，成班老嘢咁样打 西片嚟嘅呢？ 西片 系西片，个搞笑戏咯、嗯， 即系奇英版Slam Dunk 吓， 拍出去全部黑人噶嘛， 系哦咁样， 咁啊点啊？ 咁啊点啊？系咯，又搞埋机咁啊，更加好啦，系咯，入完樽入埋第二啲嘢，系啦， 咁样 喺个咩冲凉嗰度啊，有啲嘢发生系， 唔知啊，咁 即系有啲打篮球嗰啲。之前可以做啊，全部 哦，你意思即系系真正球星嚟噶？ 系啊，应该系、 哦。 多期好多，我冇睇，我唔识啊。有奥尼尔，我就知道。 哦，即系篮球版嘅呢个轰天猛将，我明啦、 啊。都系啊， 系啦、啊，即系啲退晒役嗰啲出嚟再轰一轰啊。嗯， 系。 都 OK， 係啦。咁啊，即係可能或者你睇開就識得呢班人嘅咩啦。咁但竟然夠膽死喺呢個世界盃期間做籃球嘅， 真係唔知啊！ 即係唔做足球做籃球，好奇怪喎、 啊。誒咩話？啲籃球嗰啲睇開籃球嗰啲冇嘢做啊嘛，睇呢個啊嘛。 啊，我咁我唔知啦，係係咯，或者係啦。即系冇瘾啊嘛，世界杯关咩事啫嘛？ 系咯， 嗯， 我唔知啊， 我唔知。OK， 咁啊比较奇怪啲啊，系咯，就喺呢个时候做篮球戏比较奇怪啲啊。 咁啊，仲有一套就叫《遇上世界上另一个你》啊， 系 咁就系日本片嚟 嘅， 吓系啊，咁啊郭在镕导演啊，韩国导演，但系日本戏嚟嘅。 哦，咁样边度做噶？ 古川雄辉同埋呢个武者藤井武美啊， 哦， 系啊， 谂唔起边个，咁啊做咩嘅？ 咁啊讲佢首先话佢哋系，即系其实唔知道到底系咪真系两个唔同世界嘅人嚟啦，佢、 哦、 本身吓，咁总之 两个自己 吓、啊，总之佢系两个咧，都系有另一个嘅即係佢本身係係啦係啦，有一 pair 咁樣咁啦，咁但係一個就唔見咗個女朋友，一個就唔見咗個男朋友，咁然之後佢哋嗰兩個、 哦、 剩低嗰兩個就遇上咗咁樣樣咯。 咪咩叫做唔見咗先？死咗啊？ 失咗蹤咯，真係失咗蹤嘅。 咁佢點解？咁佢點解覺得嗰個另外一個唔係嗰個咧？如果係咁， 咁唔知啊，因為但系即系可能佢哋两个都觉得 咁你系直情死咗嘅，咁、你揾翻个就、就话嗰个系你一个人啫，嗰、个人系失咗踪，你见翻佢一样样，你觉得系佢嚟噶啦，系咪啊？点解会？我唔好明个 setting 喎。 吓，唔系咁，因为佢哋两个咁，佢哋自己本身有自己嘅家人噶嘛，咁或者系 佢 本身有自己 嘅 历史啊嘛，系啊 系 啊系啊，佢讲到系唔系啦吓。 咁樣 ，OK， 好，咁到底係咩戲唔知啦，即係奇怪少少題材啦。 到底係咪有科幻嘅咧？咁啊，真係唔知啦。 定係咁啱同樣咧，係咯。 嚇，係咯。 咁同樣呢個就冇乜特別啦，係咪？其實唔係科幻啦。好，咁啊，即係原來都有啲奇怪題材嘅，下個星期不過就唔係啲咩大嘅片咁解啫。好，咁睇下睇唔睇到講下。好啦，咁啊，即系再跟住嚟等嘅都系咩嘅啫？都系呢个蚁侠同和风女嘅啫，冇第二样噶啦，系嘛？啊，同埋呢个咩啊 ？Rock 嗰套叫咩话？嗰套叫做 高空浩劫。 高空浩劫咧，佢就话会听讲话七月啊，咁佢直情走嚟香港做宣传，咁黐线，即系之前咁多套都冇，系咯？ 系咯，估唔到系呢 套。 套 戏喺香港喎， 咁又系套戏系讲香港，咁又系系咯，拍都冇嚟拍，就反而嚟到宣传。 系， 啊拍嗰阵都唔系真系香港取景啊，反而做宣传嗰阵就嚟啦。 阿昆凌都会过嚟， 边个咧？ 即系阿系嘛？ 周杰伦老婆。 周杰伦老婆系。 哦，咁嗰个近好多。 系。 同埋其实唔系好识嘅啫嘛，香港人。 咁佢同周杰伦结婚嗰阵时咪识咯， 吓、啊，咪即系咁佢自己算唔算香港一个好一个佢哋觉得系星嘅人啊？ 咁应该 咁佢老公识啊嘛，咁咪识呢个人好似， 咪呢个识即系意思佢走嚟做宣传有冇咩大作用先？ 吓、啊，唔知啊，咁就 系咯，即系你冇理由下次复仇者系揾晒复仇者班人啲老婆过嚟做宣传噶嘛？咁邊個想見佢哋啫？ 唔係咁，佢有喺套戲度出現嘅。 唔係我知，咁你都要出現嗰個人，你係你想見佢，或者你覺得哇邊個啊咁先有用噶嘛？唔係我俾個主角你做都冇意思噶。唔係即係你開部戲俾班復仇者嘅配偶做，係咪代表你會想睇先？即係張達明做棟篤笑做到。叫佢老婆出嚟自己做，咁你想唔想睇啊？ 系， 唔系真系啊，真系搞过噶，真系搞过噶。我觉得好奇怪噶，即系吓，咦？咁我就算 O K 啊，张达明唔系我要 O K 埋佢老婆噶系嘛？虽然佢老婆好似系心理学嗰边嘅吓， 咁第二你出嚟做棟篤笑啊嘛，唔係講心理學講錯啊嘛，咁我唔係要 buy 㗎嘛，咁我就所以就問到底香港佢哋其實認唔識周杰倫呢個老婆㗎，其實即係識嘅意思唔係知佢係邊個啊，即你係 buy 唔 buy 佢，或者佢出嚟你係咪好會哇咁樣咁啊？我意思係即係董太咁你就好 buy 啦，因為佢係特首夫人係嘛，或者龍蝦咁係嘛？你明白？唔會㗎嘛，你去添啦。我雖然你連佢老公都靴嗰個就咁，但你就算好 buy 嗰個人都唔代表要 buy 埋佢老婆㗎嘛，大佬冇關係喎呢件事其實係係即係即係會唔會你睇張學友還張學友，因為你都唔會再即係羅美薇咁樣你係咪羅美薇喺個老婆有冇大關係呢其實 咁佢做套戲係呢個最大關係喎之後。 唔係我知，即係我意思，即係佢走嚟做宣傳，係咪一個即係你好想見到佢？我問，即係香港人其實即係對佢係咪有認識，或者對佢係有即係會覺得係哇佢過嚟啊？咁係咪會有 ？OK， 因為 Rock 過嚟咧，啲人平時就點講都好啦，佢一過嚟你都會話嘅，我會講啦、啊 嗯、 即係你咪平時咪喺度鬧 Donald Trump 咯，咁咪 Donald Trump 訪港，你會鬧佢啊？会唔会啊？会唔会走去得阿郑月玲串佢啊？咁啊，会唔会啊？会唔会啊 ？Mr. Trump 啊，问佢哥系咪假发咁样咁啊？会唔会？会唔会？唔会啊嘛！啊，你平时点口响都好嘅 ，Donald Trump 如果访港，你即刻咪又即刻跪低，啱唔啱啊？啊！即係你嗰班升過到嚟，你實係哇咁啊 ，Rock 都真係算而家 OK 嘅，仲個升過去美國，係咪你話講就話呢套戲點樣都唔睇啊嘛，又咩中國資金又啲又攞，咪唔好睇咯，係咪即係我諗又唔會嘅。如果佢過埋嚟做宣傳咧，咁我覺得呢套戲又點都有一定嘅人會睇啦。即係其實同上次水母一郎過嚟撐一撐，同萬能俠都好好多啦。唔即係其實我哋不嬲都講㗎，你電影宣傳呢一個 PR 嗰部分其實係緊要過你賣廣告。即係而家賣廣告係冇用㗎啦，即係你再繼續係貼下 poster 啊，啲地鐵嗰啲係做要做嘅，但係其實唔係一個主要嘅即係宣傳囉，即係而家你係需要有啲 PR 嘢搞，咁你有搞 PR 嘢就緊要啲嘅，咁如果佢肯過嚟做宣傳會好好多。咁不過可能佢唔只係香港一站啦，我估可能佢都唔帶，可能都會去有唔同地區嘅，即係總之亞洲區啦。咁佢有日本又唔頂，台灣又唔頂，大陸又唔頂嘅，咁或者再其他地方都有機會嘅。咁都既然嚟到咯，係咪亞洲其實好近嘅啫嘛？咁何不唔即係做咗幾個區啊？咁我諗佢本身都睇重嘅。咁同埋內地必定有咧，呢套講明係內地嘅即係有份㗎嘛，咁點會唔做內地宣傳呢？必定會做咁。我覺得冇乜嘢喎 ,ok 喎，係喎。咁你都靴定先嗰啲，你咪自己檢討下囉，你靴咩啫。我都唔知靴乜，係囉。有咩值得你靴，即係呢套戲如果係拍得唔好嘅，我哋都會鬧嘅到時。ok? 係囉。咁佢而家大概擺個頭出嚟呢，呢套戲其實係 ok 喎，即係其實係真係有啲Die Hard加沖天大火災。啱啊，咁就呢兩套都係好睇嘅戲嚟㗎，有咩問題？唔係兩套垃圾片加埋喎，係兩套好睇嘅戲加埋喎。咁佢 carry 唔 carry 到，佢做咗出嚟好唔好睇，睇另一件事啊。咁但係我覺得 OK 㗎，個題材上完全冇問題喎，係咯。咁同埋呢套戲似乎唔係一個笑片嚟㗎咯。如果睇而家個排頭，係即係 Rock 係一套沉重嘅戲嚟嘅。你睇佢今次呢套戲係。唔係分嘅，係佢自己已經係一個傷殘人士故事入面，咁同埋佢都係老嘅，比較係講佢唔係即係佢做個比佢真實年紀老嘅人，咁佢都係為咗個家庭，所以要遠赴去香港咁做一個即係叫即係呢個大廈嘅石橋咁樣，其實石橋個頭咁啦，佢唔係睇樓下黃玲瓏床嗰啲，咁但係遇上一件即係事件，咁佢到底點樣救翻佢屋企人咧？咁佢嗰個樓層啊？是就咁上唔到去㗎佢話。咁佢點樣越過嗰個大廈嘅外牆呀，或者甚至去咗對面個大廈點樣跳過去咁。咁我都覺得呢個題材都有得做呀，係囉。即係睇落都 ok 呀，係囉。咁睇下點啦，係囉。 咁同埋佢亦都牽涉其實可能係有恐怖分子或者有啲人喺度搞出嚟嘅，其實係人為嘅，唔係正常嘅，咁可能都要打嘅，我相信都係啦。咁咯，咁冇咩唔好啊。咁拍得好唔好就後話啦，到時睇啦，係咯，係個題材我覺得 OK 嘅，係咁同埋又另一套係以香港作為背景咯。咁點解即係點解香港人出嚟鬧我？我係完全冇辦法理解嘅，唔好意思。 係好， 即係大家想香港死嘅。是啊，我听讲是的。 嗯， 正常是。 是啊，有好多人是想香港快点死的。不是内地人想香港快点死，是香港人来的这一班。啊。是啊，我没办法理解的这件事。是。OK? 那你自己死好了 ,OK? 好。 啊，即是你学这座楼的嘛，学这个古仔的嘛，找栋高一点的跳来啦自己 ,OK?好，咁啊，仲有冇？ 冇啦。 超人特工队二啊，19号有。 哦。 哦，系几多？七月。 七月啦，系。 哦，七月十一就有超人特工队二啦，即系头先讲 Incredible 啫。咁呢套大家等等啊。OK， 呢套值得睇啊。好，仲有冇？ 台冲梦啊，战斗天使台，同一样都系19号啊。 都系十九号。好，咁呢套睇点都睇嘅，系睇咗先啦，吓。系咯，睇咗自闹啦，就算唔系，可或者唔系，可能好睇嘅咧。不过我系对佢将个女主角即 系。 即系 B 就变咗 B 女呢下嘢，我唔得啫，系咯，系咯，即系呢下真系唔得啊，真系唔得。OK， 系跟住职业特工队叛逆之谜啊，26号 系，哦咁下个月都 OK， 都几多戏系咯。 啊，之前提过咩阿修罗又廿六号啊， 因为嗰套唔知咩啦，唔敢讲。 系 呢啲奇幻题材我有啲保留嘅，对啊，通常都濑嘢啊呢啲系。好冇 七月应该唔多， 七月系咁多，好啦，咁大家好啊，期待下，好，仲冇啦，好啦，咁啊明谢翻啊，提供咁多资料俾我哋听众们，多谢大家，咁啊我再讲多次你个活动， 系，咁就系呢个6月24号嘅呢个晏昼5点至到夜晚10点就会喺翻我哋呢个旺角嘅秘密基地，咁就5点喺呢个信和门口等嘅。 是啦是啦是啦，即是舊汽水機位置，是啦，咁我哋就應該7点開始食嘢啦，是啦，好嗎？是啦，嗯，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咁大家如果聽到個節目仲嚟得切嘅朋友幾多嚟呀，幾多嚟， 嗯， 是啦，咁快啲通知返新年啦，做聯絡，是啦，咁其實你撳參加都撳唔切，就直情不如喺個即係個 Messenger 啊或者咩聯絡啊新年，咁會可能會快啲嘅，咁冇錯嘅，其實嚟到咪去接你啦，其實好是啊，都是在信和附近很近的。 最好来之前就 PM 我，是不要出到来先 PM， 到时我看不到。好，那就不好意思。 是啦，即是如果到时我们进行的活动，有机会未必会留意住个机嘛，是啦是啦，可能都跟很多人聊天，或者我们有些做紧。是啦，大家早一点，是啦是啦，或者讲定你会来先，那到时我们会留意。是啦，好。就咁，大家踴躍啲啊，係咯，因為今次都有好多人第二啲朋友未嚟過啦，咁亦都有第二啲係第二啲組織嘅朋友有嚟。 暫時嚟講就有16人啊，肯定咗嘅， 係啦。係啦，咁有啲又未 firm 嘅，係啦係啦係啦，咁樣咁，唔係好多人嘅啫，唔係好多人嘅啫，係啦係啦，咁啊咁啊就咯，好，咁你都期望有多啲人嚟一齊傾偈。好啦，咁啊除咗呢個之外，冇噶啦係嘛，好。好啦，咁我哋讲返啦，咁啊边度听到我哋㗎，到底一成好多朋友呢话呢再有啲唔係集集听嘅朋友呢话搵唔返我哋个节目，成日真係好惨啊，真係上网都抄唔返我哋出嚟，即係意思抄唔返新嗰集囉，你抄返10年前嗰啲有嘅，係啦。咁唔係嘛，咁你听梗係听新嗰集啦，上咁就竟然搵唔到㗎喎。係啦，好惨。咁大家真係记住去边度呢，例如 catsquare.com 应该一定有我哋啦，即係喺个 app 嚟嘅，就好似香港网台 app 咁嘅，係咪？咁就你攞咗个 app 就会即係会自动 download 啦，係啦，係咪係咪自动 download？ 咁要订阅咗我哋嗰个。 订阅係啦。ok, 订阅咗我哋嗰、 okay, 个节目咁啦。 係啦。咁冇咁易甩咗啦，因为香港网络 app 嗰边呢而家就变咗会 under 咗第啲台嗰边出，咁但係嗰边更加唔稳定呀，第啲台呀，唉，真係大镬。係啦。咁所以catsquare.com 就算係比较稳定嘅，係咪？ 係。 嗯，冇错。咁当然大家亦都可以即系 即係 mark 住我哋個群組啊，或者我哋個專頁啦，嗰度一定聽到啦，係咯。咁但係有啲朋友話連走去揾我哋個專頁都唔係好易揾到啊，係啊。 哦。 最奇怪就係係啦。咁同埋我知大家而家有啲朋友都唔係用電腦嚟揾嘅，都係手機揾，其實可能真係有啲困難啦。唉，我哋都諗緊辦法點樣解決咗呢樣嘢。係啊，如果大家有咩提議或者咩識得搞呢啲嘢，喂，開句聲睇下點搞，係。系，就使唔使我哋自己整翻个 app 啊？要，唉，真系，系好，系啦。咁除咗呢、這个catsquare.com， 仲有边度可以揾到我哋咧？系咪都系花生台同埋 cat 同埋呢个 record 先系嘛？都会揾到我哋嘅。嗯，好啦，咁大家记得去听我哋啦。 冇错。 仲冇？ 冇啦。 有冇补充？ 冇啦。 好嘅，好啦，咁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拜。 拜拜。